流事件时表示，他一直认为有需要尽快适当时候将气球击落，而军方认为不应该陆地上空击落气球。被问到气球事件会否削弱美中关系，拜登认为不会，他说美方已经向中方表明美方将怎样处理有关气球，中方理解美方的立场，美方不会退让。对于共和党人批评拜登没有更早将气球击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为拜登辩护，又说是拜登下令改进对中国间谍活动的防御，得以侦测到中国气球。另外，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表示，美方正继续打捞被击落的中国气球残骸，并交由情报专家分析，美国没有计划将气球残骸交还中国。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另外华东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会在今晚至听朝抵达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晚上风势清劲，有一两阵微雨。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有薄雾，听日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481点，升259点，成交金额24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48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50点，升3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4.4，升7.6；美团165.8，升7；阿里巴巴106元，升2.8；商汤3.02，升2仙；百度集团150.2，升9.3；恒生中国企业73.7，升1.16；南方恒生科技4.47，升8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7，英镑9.457，瑞士法郎8.471，澳元是5.421，加元5.846，新西兰元4.962，欧元是8.428。每百日元对港元5.9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63。日经平均指数报27,765点，升72点。港金报17,51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2.97美元，卖出1,873.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较早前咧，观塘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而家港岛入口正常啊，红隧嘅港岛去九龙方向系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去到油荔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车多，龙尾在常宜道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一段车多，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启德消防局。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跟住是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踩单车人士应该时刻保持专心留心，不分心，避免意外发生，咁先够尽兴。最后环保处提提你，市民及装修业界都可以透过好好抖 App 妥善处理装修废物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公共广播九十五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各位市民大家好，我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年是港台成立九十五周年，在这里祝愿港台开创新的一页，公共广播踏上新里程。 公共广播九十五 年，联系香港。 来吧，与艺术家一起在创作路上兜兜风。电视节目 Art Like 有条路，介绍本地文艺创作者，透过一场对话、一段回忆，叙述各自创作过程，漫步段段寻艺之路。 Art Like 有条路，今晚七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中文歌古榜伴奏精选。 Hello， 我是太极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只要一个人没有病没有痛，健健康康，又可以跟他最爱的家人吃下饭聊下偈，那就已经是最快活了。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然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了。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早晨各位老师，早晨各位老师，早晨早晨各位同学，我是小张张。 早晨早晨啦，今日礼拜二啦，希望大家哇开心，哇都冇咁易啊，好老土啊，我是瑞瑞。 老师， 老土瑞，老土张，我是老土强。 好， 你才是最老土啊，我哋仲有一个新成员。 Yes， 大家好啊，早晨啊，我是 Brian 阮仲仁。 Yeah！ 老土杨。 小羔羊，小肥羊，稍后咧加入我哋嘅呢个吓团队，十一点啊出现。喂，今日有呢个讨论区， 冇错。 嗯， 啱你啊。今日我哋要讲嘅就系当菜鸟遇上老鸟， 或者废鸟。 我哋系叫老鸟啊，系啊，系老鸟啦，系嘛，即系已经老咗啦嘛，系咪？ 系啊。 系啦，冇错，会发生啲咩事咧？咁啊，大家咧吓喺职场上，无论系老鸟、废鸟，都系讲讲。 咪当然系呢首咪 Jewelry Girl 开始我哋今日三小时嘅节目听紧。 你咪 讲紧 我啊？ 系啊， 我咪就系 Material Girl 咯，物 质 女 咯。 诶，呢个世界上个人都系呢个俾物质包围噶啦，不过睇下点样物质里边保持一颗清净嘅心咁噶啫。 我会追噶，因为有时真系噶。 喂，即系呢个真系常人嘅想法嚟噶。 系啊， 你哋有冇试过？ 好型啊！ 即系曾经喺某一个手机咧，即系佢有几代咧，咪好好长嘅，即系话好啦，今日十点钟唔知咩开卖啦，咁你就。 哦，呢啲我就唔會。 你唔會啊？我試過有一年， 因為我唔中意人哋逼我咁樣。 我試過有一年係咁樣，係等哇，即係買咗之後咧係好開心。不過即係試過一次啫，之後我就唔會再即係做咁爽。 點解咧？ 覺得好貴，其實當時好想擁有啦。係買完之後咧，好肉赤啊！即係覺得哇，其實真係好貴喎，一部電話成萬蚊。 有人係咁 錯頭啊？係咪啊？ 係啊！我諗呢啲咁嘅消費模式，唔係呢啲消費模式，其實係要慢慢慢慢咧去鍛鍊嘅。你有冇覺得？即係你開頭嘅時候，你會覺得哇，搶到係好～好威啊！之後嘅話，你會覺得其實都係一啲銷售嘅手法嚟嘅， 係啊， 嗰啲咩 limited edition 啊，全世界得一百隻啊，咁嗰啲。 仲有有埋號碼咧， 係啊，號碼咧， 001、002， 同埋每一年都會有唔同嘅咧， 係 嘛？就等於你去日本就買啲手信啫嘛，其實咪就係又係嗰個蛋糕，佢每一年唔知加啲咩落，你又覺得我要買。 同埋啲手機咧，每一年都講到今屆咧，即係呢一代幾勁幾勁，其實。咁下一年咧，下年又勁啲喎，咁你點追咧？追唔到 喎， 停頓咗啦。 一部手機真係最多三四年嘅，即係用三四年就 其實唔止嘅。 我知道啊，但係冇辦法，啲電又唔得啊，開始好多嘢都係。 咁如果要換都得嘅，不過我諗唔係佢得唔得啊，而係有時你會俾佢嗰啲新嘅宣傳啊，又話今次 新嘅功能係 啊，咩轉咗顏色啊，又話轉咗 個相機又靚咗啦，相機又 相機又最 跟住你就俾好多原因自己啦。啊，係喎，其實我呢部機都夠啦，咁即係你會作好多原因去等自己想買或者想換。 明啦，係咪大家都係 material girl？ 其實我已經想換。 佢里边唱佢话 Material Girl because this is material world 啊，呢个世界就系咁。 我同意啊， 但系嗰阵时我都睇嗰篇文章，佢人真系唔好咁样。你譬如话你屋又要大啲，车又要多啲咁样，慢慢咧呢个世界嘅 resources 咧，就大家本来唔使咁快用完，就好快用完，因为每一个人都要牙多啲嘢啊嘛。 啱啊， 系嘛，即系咁咯，同唔同意啊？ 咁你搬翻上深山啦，你卖咁架车先同我讲， 做乜嘢啊？ 讲下啫， 我都系讲下啫， 讲唔讲得？ 我代表个人啫嘛。 不过冇嘅，呢个世界咧，随住科技发达咧，自然有好多嘢咧，好似好咗，但又好似即系好似。剝削咗啲嘢咁樣，好似網上有啲人喺度討論，有人擺一條片上啦嚇。咁最近咧有個人工智能嘅 AI 嘅智能嘅平台啦，係可以 口窒窒 幫助人回答一啲問題啦。咁 樣點啊？ 咁佢 又走上去， 人工智能我哋咪成個都會咯。 係啊， 乜 Mary 係咪啊？你可唔可以幫我播啲咩？ 佢就 咁 又諗住有個靚女同佢傾偈啊？ 唔 係 Mary 啊 ，Alexa 唔係 Mary 啊，係有人咧將一啲功課 send 入去。 唔係 Mary 啊，我講緊 Mary 嗰個係吹氣。 我知。Mary 啊嘛， 佢又知喎， 佢知 个品质好唔好啊？ 诶，麻麻地，比较粗糙，闲手， 梗系啦，你去执到宝啦嘛， 闲手， 傻仔， 好似啲买鱼嗰啲， 我唔买， 一定系你介绍俾佢啊，执到宝呢个好啊， 小心啊，阿小羔羊，无端端你讲咧，啊，人工智能会变 Mary 啊，会俾佢带走咗噶，唔系，我想讲，因为有个学生咧就将一条片摆上，其实我都唔知真定假啦。佢就话咧，原来用呢啲 AI 嘅智能嘅 apps 咧，系可以你将你成份功课啦，入咗落去啦，佢同你做晒佢啦，答晒啦，然之后你仲可以咧用嗰啲 3D 嘅射印咧，好用模拟人手写啊，打翻落一张纸度，好似搵人手做功课，但系成份。都系唔系自己做 嘅， 都系 AI 做。咁佢就话谂啊，如果第时系咁样，啲老师改卷嘅时候写到龙飞凤舞啊，或者个功课写得几好啊，咁样都未必系嗰个学生自己， 啊、 可能佢谂都冇谂过。 系啊， 系咪？咁呢个就系科技可能将来未来又改变咗一啲嘢咯。 咁即使话其实教育嘅话就系功课啦，应该系要点样先至为之系个功课？会唔会 即场做？ 系啊， 坐喺我面前做啦， 唔系系面试咯。系咪啊？就同你讲， 信唔过啦，已经 唔需要再交一啲嘅，就系话呢啲咁样嘅，即系譬如可能系 纸 本嘅功课咯， 系啊， 因为已经 冇意义 啦， 我都唔知系咪你自己做嘅，系咪？好耐以前我哋已经试过咧，有啲 term paper 咧，其实系可以咧，嗱唔系教大家吓，我知道有啲系咁咧，喺网上有啲已经做咗嘅 term paper 咧。 擺咗上網，咁有啲人咧就係只係 copy and paste， 咁呢個當然係唔啱啦。咁但係老師又未必 check 得到喎，咁一個學期收幾廿個呢啲咁嘅 term paper， 係咪？ 其實本來就唔應該有功課，係咪咧？即係一樣嘢，我覺得真係㗎喎。 阿小高人 係啊，喂，你問下嗰啲我哋比較年輕啲嘅人係啊，喂，係啦， 功課功課係需要嘅，即係你冇功課咧，你好難評核學生咁佢識唔識咧，咁咪即係温書咧，咁所以係。必要嘅，不過 點睇頭先我講嗰樣，即係如果第時咧， 大家交俾你嗰啲 請槍 就 全部都係機械 請槍。我想講咧，即係如果你喺社交平台咧，你打大學代做功課咧，其實好多呢啲服務嘅。 我知，我就真人幫你寫，你俾錢佢。 係啦，俾錢佢，但係可能每一份都講緊幾千蚊咧，即係幾千字咧，收你1000蚊左右 嘅。呢樣嘢係唔應該 嘅， 係 唔應該嘅， 唔應該 啦。咁但係翻返去頭先大家問題，做功課係咪必須？係必須嘅。不過可能即係例如前輩講個形式上面係 你唔好成日叫例如前輩， 關你咩事啊？ 我话系咩？ 我仲听到好舒服， 即系系个形式嘅问题。 咁你唔叫我计张前辈嘅 Michael 大佬， 我唔使唔使 马老师， 佢系你一定要大佬张，又系大佬张。 我讲少嘅， Michael 大佬系咯，咁样咯。即系我面试呢一个趋势系都必然，因为就太多可以 造假 抄到嘅 系啊 嘅渠道咯。 抄到唔紧要，抄都捉唔到啊。系嘛？可唔可以咁话？ 嗱， 你点样证实？譬如话，嗱，譬如阿马小强，佢俾钱人哋写啦吓。 喂，点解你系都要举我例 啫？因为你会做呢啲嘢。 但系因为咧， 因为你会执到。 譬如佢搵人写啦咁样，我点样证实呢一份嘢 系佢做嘅系咪？ 系佢做咧？ 因为我知道，即系譬如我读紧大学嘅时候咧，老师叫咧每次交功课之前咧，你都要 upload 上一个平台度嘅。咁嗰个咧，佢就会一比 对 一个大电脑咁样咧，咁一个超级电脑，佢就比对头先所讲网上面有冇啲人已经 upload 咗，你照抄。抄咧，咁如果一字不漏照抄就唔得嘅。但如果你用少少小聪明啊，即系唔系讲我啦，我系好认真做功课噶啦，即系一定会有啲漏网之鱼噶嘛。咁你只要左搬搬右搬搬，左贴右贴， 又或者有 两条 错嘅，系 啦， 系嘛？ 咁其实都即系可以过到嗰条 line 咯。 但基本上呢样嘢系唔成立，系 唔 应该 嘅， 系啦，冇错。 唔系你而家你所讲嘅呢一个，咪就系话而家会有嘅状况咯。 系 会有咁嘅状况嘅话，可能就会喺你未来嘅趋势，你就会谂下嘅就系功课究竟个 definition of 功课， 或者个意义仲有冇？ 仲有冇喺度？又或者要用啲乜嘢嘅方法先真真正正知道嗰个学生佢咪真系学到嘢咯？系咪？就唔系用 AI 或者你 其实除咗 AI 之外，因为好多好多呢啲叫漏网之鱼噶。咁嗰阵时咧，即系有个朋友啦吓，即系喺中学，即系佢仔中学嘅时候，咁有一次咧，我就哇，喺、那个功课好深、啊，佢话系啊，不过唔紧要啦，我叫补习老师帮佢做咗啦，咁样，即系咁咯， 都有嘅，即系我去即系我有时都会接下啲私补咁样啦，有啲妈妈真系咧， 私家补习， 不如你帮佢，你帮佢一齐 做呢份 完成啊，其实咧个你上到堂咧个小朋友系会可能。撇咗坐喺度啊，全部都系等我帮你做。我话唔得咁样噶，而家唔系我帮你做，我同你一齐，即系我教你做，我哋一齐完成。 嗯、 但好多家长都系或者小朋友都有个心态就是，哦，请咗补习老师咯， 俾钱你咯， 喂，收我钱，你应该帮我做噶，即系咁样咯。 又或者佢瞪大眼望住你，我唔识啊咁。咁你 冇錯啦！你次次問佢都唔識啊， 我唔識啊。 其實噏咗個答案俾佢聽啦，變相 係啊！你都要幫佢完成嗰任務，冇辦法可係嘛？嗱，所以老師嘅角度有唔同係嘛？你都係老師， 你係馬老師嚟，係 啊 係 啊！ 你會點樣對你啲學生㗎？你覺得做功課係乜嘢啊？功課 尋日你已經大家睇到㗎啦， 聽 到㗎啦，尋日 係 不知所謂，所有學生 有咩不知所謂啫？ 讲错嘢嘅，讲错嘢， 学生梗系会讲错嘢噶啦。 你插班生啊嘛， 我冇话佢啊。 有冇包容啲啊？ 唔系，你有话佢，你话全部都系。 系 啊， 你一足高打晒一船人，你咩意思啫？你讲， 我拉佢出去。 我嚟翻。 马老师，我下个星期仲有冇得上堂啊？ 有，你乖。 你戴个假发，你扮个女同学，佢会开心啲。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踏入2023年 ，Lollytalk 有全新嘅排台作品，叫做《七姊妹星团》，由周国贤作曲，小黑填词，尝试新嘅气氛，所以今次感觉系一首热血动漫风嘅日系乐队作品。七姊妹星团由每一个嘅团友感受到嘅迷茫，到各自追寻自己梦想，然后同乐迷一齐踏上梦想旅途嘅心路历程。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Lollytalk》《七姊妹星团》。 出去求来合力并发出意愿光辉，创造更多星球，七姊妹永伴我在旁，携手将梦手牵手。 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 Lolly Talk 七姊妹星团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有一度气温啊，相对湿度81%，今日咧和暖嘅，大致多云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今日喺十一点钟之后，我哋乜都讨论区就系多 菜鸟遇上老鸟 或者废鸟， 点解你成日都要加呢句啫？哦，有我喜爱嘅星啊！ Man in New York. See me walking down Fifth Avenue. Walking cane here at my side. Take it everywhere I walk. I'm an Englishman in New York. Oh, I'm an alien. I'm a legal alien. I'm an Englishman in New York. 走 Englishman and New York 去到十点半， 呀好正啊，好中意佢啊，我 男神 我爱人啊，我有见过佢噶， 好啦， 我睇过演唱会噶 ，OK， 睇完新闻翻嚟继续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同内地寻日起全面通关，署理行政长官陈国基表示，寻日共有28万人次出入境，其中22万人次经陆路口岸过关。头三个最多人使用的口岸分别是罗湖管制站、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和港珠澳大桥。 陳國基在行政會議前表示，昨日到羅湖口岸視察，整體運作良好，最大挑戰會是星期六和星期日，已經通知負責運輸的人員盡量做好運輸配套，亦派人在口岸協助旅客，包括協助填寫健康申報表。陳國基說，明天起跨境學童可以經口岸回港上學，首階段是中學生，當局會在口岸作特別安排，包括有特別的櫃台協助。而今個月22日小學和幼稚園等跨境生可以回港上學，當局亦為跨境校巴做好準備，希望令他們出入境更便捷。香港昨日起和內地全面通關，九巴和城巴分別有路線途經新開設的香園圍蓮塘口岸。城巴企業傳訊經理曾安迪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新開設的 B7 路線來往上水至新口岸首日運作暢順，乘客以跨境學童較多，另外亦有上班人士和旅客。星期六會加開新路線 B8 行走沙田和大埔，初步班次每小時一班，並會按人流調整服務。昨日亦有學生因為太耐未有來港，八達通被凍結，城巴已經安排人員協助。九巴助理車務總監黃玉婷在同一節目說，星期六將新增 B9 路線來往屯門、元朗和香園圍口岸，只為星期六日和公眾假期行走，每一小時一班，會按客量調配班次。他又提到，全面通關之後前往落馬洲的 B1 路線客量倍增，會加開特別班次應付人流。香港馬拉松星期日舉行，大約37,000人報名參加。田徑總會行政總監伍於豪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根據最新預測，星期日氣温介乎19至23度，相對濕度75%至95%，較為和暖潮濕，令跑手散熱會較為辛苦。建議參加者尤其新手要留力，不要在頭段消耗太多，並留意身體狀況，有需要時可以慢行或者停低，如果不適可以向工作人員求助。伍於豪又建議，如果對新冠病毒呈陽性不要參加，可以憑醫生證明向大會申請退款。他說賽事環境空曠，感染的風險較低。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晚上风势清劲，有一两阵微雨。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有薄雾，听日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435点，升214点，成交金额34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45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22点，升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3.8升7元，百度集团156元升15.1，美团165.2升1，阿里巴巴105.8升2.6，商汤系2.98跌2仙，南方恒生科技4.47升咗7.6，恒生中国企业73.64升1，中国平安57.45升4，盈富基金21.58升2.2，港交所343.2升5.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32.3，瑞士法郎0.927，加元1.342。 人民幣 6.777， 英磅對美元 1.205， 歐元對美元 1.074， 澳元對美元 0.69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33。 日經平均指數報 27,754 點，升60點，港金報 17,510 元，跌7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73.67美元，卖出1874.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正常啊，红隧嘅港岛去九龙方向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就车多，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慢车，咁而家排到去启福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区将军澳的宝林北路去秀茂坪方向近住景林村一段都是车多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和屯门公路由金头屯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金曲包括 双重标准，作曲 Billy Choi、Michael C、李一丁，作词 Billy Choi， 主唱 Michael C。 我想试下一日地方中。 还好没有你在，作曲安俊豪，作词 T-Rex， 主唱安俊豪。 其实还好，无人在乎我苦水。 遇怪魔我懂得变大个，作曲戴伟、唐兴，作词陈心瑶，主唱郑伊健。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8号。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 国剧夜场破冰行动，两代缉毒警察为求真相，不惜深入虎穴，与罪犯搏赢，撕开地下毒网。 根据真实毒案改编，黄景瑜、吴刚、任达华领衔主演。 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半， 港台电视31。 政府就快推出易通行，有咗车辆贴，过隧道俾钱，唔使再停车排队。隧道费会自动在户口扣数，之前预先申请了或者用易通行手机程式申请的车主会陆续收到车辆贴，今年2月可以率先在青沙管制区用到了。其他政府收费隧道亦会陆续推出易通行，详情上 hketo.gov.hk 看一下。 为什么相分单薄光彩消失面容上， 是什么让我有这份乐观和有生命力呢？就是因为我在当中我找到，哪怕我是要经历这些打击都好，我仍然能够从中找到个意义，就是譬如我仔的离世，哇，让我看到原来人生那种的无常，原来人生不是到我操控，我其实原本是一个怪兽家长来的。哇，我真的觉得去保护我的细路呢，我就真的无所不用其极的。我真的很紧张，我成日会觉得透过我努力和控制，他们可以身壮力健的，但估不到你看我这么努力控制都好，最后我仔都会有病。 网上情知，寻找快活人生，陈敏仪。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什么是快活？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 自然就会快活，唔单止快活，仲系好风骚咁去快活。有健康，咪就系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今日咧睇到咧个新闻咧，我谂起我自己喺呢个农历年啊有一日，咁啊好想晚上咧同屋企人咧就去一间西餐咧食嘢啦咁样。啊，原来呢间西餐咧有一个咁样嘅习惯，就话咧冇得打电话去订嘅。譬如话我姓梁，我几多点唔得，冇任何嘅预订，你只能够行入去喺个门口真人面对面话我而家要台咁样。如果唔系就排队咁啦。咁有时可能对一啲可能我咁啊懒啲咁，哎呀，即系点解咁啊咁样？但日本咧就啱啱有一单新闻咧就拉咗一个预订咗唔去嘅人。系啦，咁就咩事咧？原来佢喺旧年咧呢个人咧就首先我日本好多餐厅咧系冇得预订嘅。咁佢就打去呢一间餐厅啦，诶、我订咗好多都唔肯俾我预订啊，但我今晚真系会要食啊咁样，就订咗13人份嘅嗰啲叫做餐啦咁样吓。订完之后咧， 食河豚好贵噶， 好贵嘅， 每人800蚊， 系啦， 人头800蚊。 好啦，订咗之后点知咧？水正河飞冇嚟到，揾佢揾唔到 ，no show，、结果就浪费咗啦。咁、我唔知最后佢点样即系处置咗啦，嗰啲餐咁样。就最后咧报警啊，终于就揾到呢个人，拉咗佢，而家仲 charge 添，落 charge。咁即系话喂，唔好谂住口轻轻玩下，原来即系系好好严肃嘅一件事嚟噶、你点睇啊？即系如果你咁样。即系要拉喎，分分钟要坐台 食 啊，坐监。 我觉得你真系唔好玩咯，就算你真系 你可以取消预订噶， 系 啦， 你 唔取消咧， 早啲打电话去话唔嚟咯，冇所谓嘅， 咁咪得咯。 系啦，又唔会闹你。 但系如果你系要 book 餐厅嘅话，其实 suppose 佢系有个时间嘅，你都唔可以话即系可能我 book 7点钟，我6点半打电话话我唔嚟嘅，你唔可以噶嘛？你 系 咪唔知要预早一两个钟头定系点样？你要去 cancel 嘅话，你要咁。如果唔系，我佢照 charge 你噶嘛？有啲系咁嘅，因为有一啲嘅就 系 你要预订嘅时候咧，俾埋你嘅俾埋你嘅张信用卡。你有冇试过呢啲？系啊，俾埋你嘅信用卡嘅。咁跟住佢就如果系嘅话咧，根本佢就如果你要去 cancel 嘅话咧，佢照要一半嘅会过翻数咯。系啊， 我觉得公平嘅，咁人嚟做生意啊嘛。 咁系 如果你个个订完位，个个都系咁样，喂，咁得闲啦，连通知都冇。就算你好似阿 Sarah 话就算你通知啊，如果你临十分钟迟咗，哇，我唔 得， 系完全讲 乜 过去。 我就咁样讲，我亦都觉得因为呢一间餐厅嘅系京都，而且嘅就系佢根本系一间咧就食河豚嘅专门店。而且就係一啲嘅就係新鮮嘅嘢，我真係為咗你 book 咗呢13个人嘅話咧，我係準備曬所有嘅嘢嘅話，我係有 準備食材， 我係有成本嘅，同埋嘅就 係 話我俾咗呢13个位你嘅話，我唔可以再接其他客。第一，第二嘅就係河豚，大家都知道係好貴嘅嘢嚟嘅，同埋佢會死嘅，係咪？我如果我今晚我呢13个人唔嚟嘅話，我嗰啲嘢我就完全會冇曬。不過損失喺邊咧？如果呢一個係一個咁嘅習慣嘅話，大家都係咁輕視你自己打嚟去 book 呢一樣嘢，因為我覺得呢一樣嘢其實你去食一啲嘢咧，有時你都要有一個態度嘅，你會唔會噶？嗰個態度嘅就係珍而重之，係 啊， 係咪啊？即係我嗰日我要去，我如果真係好想去食嗰啲咁珍貴嘅嘢嘅話，我唔會唔記得嘅。係，同埋佢就你打咗去嘅喎，13个人喎，唔係講緊一兩個。 同埋佢係啲網民都笑話，哇！你今日訂，今日就唔記得啊？係咪先？即係佢唔記得。 再加上一樣嘢嘅就係話，你有13个位嘅話，你唔記得啫 ，Brian 會記 得 啩？ 其他 人 會記 得啦。 Brian 唔記得啫，小白會記得啩？冇可能13个人都唔記得 啊 嘛， 同埋一齊唔記得啊嘛， 係啊，有啲訂位。呢個好啊！佢差唔多臨之前一日啦，佢會俾一個短信你。喂，你係咪真係訂啊？ 佢會提你 嘅。係啊，係咁樣。係啊，我試過有一次咧，就訂一隻長腳鞋。係。5到6斤。 訂一隻腳啫。 啱啱夠錢，儲咗5年，食到一隻腳。 可能好長咧，我只腳。 其實 80寸，80寸。 唔得，你自己一個人成。 唔該，阿先生，我想訂一隻長腳鞋嘅爪，唔係一隻，係一隻爪。 咁係咪成個過程咧？ 佢係長腳鞋莫問。 淨係訂咗長腳鞋，你個餐即係唔係淨係食長腳鞋嘅？ 梗係唔係食長？ 但 係 因為你一隻長腳鞋已經可以整好多嘢㗎啦， 係 嘛？整湯啊，用一殼。 嗰淨係嗰隻鞋1800蚊到啦， 咪係咯， 1800蚊到啦。 如果一隻腳嘅話，應該100零蚊到。 百二蚊又走，百二蚊又走。 嗱，因为咧对我嚟讲咧，我都惊我订咗你冇啊。 哦， 系啊，因为佢话要睇下有冇货啊，即系佢个酒楼佢唔会话摆廿只喺度， 冇错冇错， 咁佢咪攞。 咁我哋咪养噶咯。 系啊系啊，咁咯，即系大家都惊噶，咁佢亦都再之前问我，喂，你系咪真系要价？我话系啊，要啊，咁样咯。佢本来想叫我即系落啲订嘅，咁但系因为早轮好忙，咁冇落到。 忙咩啊忙？ 孤寒孤寒啦， 孤寒啦， 落订我哋。 我点知道你啊？ 佢心里边都有一个落翻个后台，就可能唔去咧。 系啊，谂谂可能想食虾咧。 系啊， 其实两位虾食虾脚，我想要一只。 你未必食虾脚， 如果你真系 咧， 真系想食，咁咪唔落订。 系啊，唔系因为唔方便啊，唔方便系。但是我覺得如果你真的想吃東西呢，是為了吃東西呢，怎樣做，怎樣繁複落住了，我覺得真的最大家都好， 對大家都好的， 對朋友好啊。 有時候我訂個台，如果我遲到我都要打電話，喂，我來的了，千萬不要cancel，我來緊的了，這樣。 好像只有15分鐘而已，是吧？是不是？ 是15 分 鐘 而已，如果你不來的話，他就會給你張台別人的了嘛。 公平一點的。 我覺得都好，應該是這樣 咯。好快， 或者你看看你吃什麼。 好快情人節，我相信有些人呢，又是打去 A 餐廳又播 ,B 餐廳又播 ,C 餐廳又播，很多都是這樣。 為什麼要這樣？ 為什麼要這樣？ 怕咯。 唔係你中意邊間咪邊？ 即係因為有四個女朋友仔咪？ 佢平時又係咁做，我真係唔會 book， 我唔會 book 四間咯。時間管理啊， 你都忍唔住要講係嘛？時間管理就管唔住你啊！ 食繼續啊， 食好多台啊！ 仲你繼續啊！ 仲有錢啊，馬老師。 喂啊，小高陽，你知唔知佢好多小女友㗎？ 唔係，我 feel 到阿馬老師 好風流， 年輕嘅時候應該係啲風流。 你咁講唔啱，佢而家都年輕啊。 唔係，佢而家應該專心啊。阿馬太啊嘛， 福音 聽你哋講啊嘛，馬太福音啊嘛。 第幾章第幾節啊？而家去到 今日揭開第二個 chapter 啦， 叫做鹹濕烏龜， 就係創世記係咪？回翻轉頭。 谁人用眼泪未令，完全令身心无力。谁人用眼泪 网上情，人生是过客。有人话人系宇宙嘅主宰，亦都有人认为人系宇宙嘅过客。法院里边嘅法官出庭审案称为过堂，佛教中嘅僧侣到斋堂用餐也叫做过堂。所谓过堂就系不能久留，不能久居，只系一时嘅过堂。就好似人嚟到呢个世界上，从生到死，数十年岁月寒史，都只系经过而已。通过咗生老病死，空空而来，空空而去。所以话人系宇宙嘅过客，一啲都冇错。宇宙是人生的逆旅，人生是宇宙的过客。在过客的人生里面，有些人为了这个宇宙留下很多的记录，例如好的有忠臣孝子、英雄游侠，不好的有奸人恶棍、混世魔王。他们有些人为宇宙留下彩色，有些人为人间留下恶名，有些人将这个世界画成天堂，有些人将这个社会渲染成地狱。人生只是世间的过客，当然有些人想留下历史，有些人留下人间的情义，有些人留下人间的光辉，但更多人是无声无息地来，无声无息地去，来不知点解，去也不知点解。就好像一间大饭店里面，每日人来人往，难道个个人都有目标吗？虽然人生只是宇宙的过客，但只要能够掌握时间的人就能够拥有人生，会善用时间的人就懂得处理生命。遗憾的是，同样是过客，有些人懂得珍惜生命，因此感叹人生苦短，有些人任意挥霍生命，因此埋怨人生苦长。其实如果能够真正认识生命，就会了解人生苦多，唯有自我主宰生命，才会不惧人生苦空。无门禅师曾经他说，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不管你春去秋来，不管你生老病死，总之过客的人生匆匆来匆匆去。在这个匆匆的生命之中，应该问下自己，我哋可以为呢个人间留下啲乜嘢纪念？上述文章来自星云大师。 鄧麗君嘅漫步人生路啊。好啦，嗱，快到十一點鐘，一翻嚟咧，我哋就係菜鳥與老鳥啦嚇。咁、我想問一下咧，我哋之間嘅一個最新嘅同事啦 ，Ryan 啦，咁啊，琴日開始正式開麥啦咁樣。其實咧，你知道自己入風騷嘅時候咧，你有冇問？喂，嗰幾個嘢難唔難搞㗎？梁嘅張文好鬼串㗎。 即係有個反應係。即係 講真 嘅，講真嘅，佢話誒你不如有冇興趣入風騷？我話嚇興趣係有嘅，但我覺得我能力係未夠班加入呢個節目，因為其實咧我哋因為我哋新時代奮鬥者係深入唔同嘅 radio program 面幫手啦。咁、咧其實我哋有另外一個係真係我哋新人全新人嘅節目嘅，咁、我就話不如我係入嗰、那個 先啦、 先啦，俾我做一下啲學一下嘢先啦，係嘛學學夠經驗啦，先嚟一啲。即系打大佬啦咁样，唔好啦，你要学嘢就快啲入嚟风骚跟三位前辈学嘢。咁、其实我都 战战兢兢， 我都惊咗一排嘅。其实 惊乜嘢咧？我想知道，惊咩咧？我其实我听佢成日话好惊，好紧张，瞓唔到觉。 真心嘅，即系真心话就系咧，呢个风骚快活咧，即系我由细到大咧，我都知道有呢个节目。有时咧开着个收音机做功课咧，其实都有听嘅。 系 咁，但系一个咁有历史性嘅节目。但是一個俾一個咁冇經驗嘅人嚟 join in， 我覺得就即係我好驚成為咗個粒老鼠屎啊！你明唔明啊？即係一個大家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好嘅香港人嘅美好嘅回憶咧。哇！你插咗個人入嚟，一陣搞我曬大家嘅節奏啊，搞我曬大家嘅平時嘅。嘅文化 嗱，首先咁講啦，擺得你入嚟咧，咁上邊梗係唔覺得你係老鼠屎啦，係咪？如果覺得你係老鼠屎，擺你入嚟就係佢嘅責任，即係佢觀察錯誤啦。第一就係、是，第二就係話咧，我同意嘅，即係可能由即係好第二個節目學起，但係呢樣嘢咧就會好慢啊。即係都係話，喂，學踩兩輪單車，咁不如你揸三輪先啦，唔得嘅，完全兩樣嘢嚟噶。你如果要學揸兩輪單踩兩輪單車，就一嚟就要踩兩個碌。 即係你學車，你就係要學車。 係啊，我都明白佢哋嘅用心嘅，咁所以既然我话啊，咁你哋都信任我嘅，咁我话不如就好啦，咁我会尽力去做嘅，我希望我 all in 即系交到成绩俾大家，或者唔好拖累到大家，就系我暂时嘅目标咯。 嗯，系啦，咁样，做咩？点啊？马太福音战士？ 唔系啊，我有佢相似嘅经验啊，我当年 我都想问你， 我都唔系你哋即系电，我即系我都唔系正统电台出身噶啦。 你正统咩出身？ 我够系咯，我够系咯。 突然间有一日，喂你不如开埋麦咯，我真系好惊。 好，咁一翻嚟分享下，大家都喺网上分享。 喺简约公屋。北韩劳动党举行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领袖金正恩主持。会议讨论今年军事政治课题和军队建设方向，包括加强军事编制、加强人民军作战演练，并做好战争准备、修改军队内务规定等，为军政工作带来转变的实务问题。会议表决通过相关决定。韩联社分析，金正恩亲自主持中央军事委员会会议，并强调做好战争准备，是要展明慎密了解朝鲜半岛局势，充分应对韩美联合军演的意志。另外有消息指出，北韩可能在星期三晚举行建军75周年阅兵仪式。近日有卫星图像显示，北韩有整排军用装甲车频繁移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另外华东气压正系上升，预料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会在今晚至听朝抵达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晚上风势清劲，有一两阵微雨。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有薄雾，听日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414点，升191点，成交金额44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44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19点，升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 腾讯控股383.4升6.6，百度集团158.4升17.5，美团165.4升3，阿里巴巴105.5升2.3，南方恒生科技4.46八升7.4，商汤2.96跌4仙，盈富基金21.56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73.5四升1蚊，中国平安57.4升1.35，港交所342.4升4.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7，英镑9.457，瑞士法郎8.47，欧元5.432，加元系5.849，新西兰元4.97，欧元8.429。每百日元对港元5.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83。日经平均指数报27,754，升60，港金报17,510跌7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3.7，卖出1,873.81。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九龙区有中坏车喺窝打老道噶，窝打老道天桥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嘅快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联合道啊，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快线有坏车阻路，咁龙尾就喺联合道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油泥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宝林北路去返秀茂坪方向，近住景林村一段都是车多繁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连翔道澳海城尖沙咀，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同埋屯门公路由金头屯门。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老细啊，2月23日咧就是电话卡实名登记的限期啦，仲未登记之后就用不到噶啦。除了个人用户，企业用户都要登记噶。我哋公司都用紧唔少太空卡噶。 好易啫，记得准备好商业或分行登记证同埋指定负责人的个人资料，透过电信商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或者去所属的电信商门市，就有人帮你登记噶啦。上咗台就唔使再登记㗎啦。 收到，我会去登记㗎啦。 你仲唔快啲去，有咩唔明可以搵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又或者上通讯办网页睇睇 㗎。做人都系一定要咁样，因为你两个选择，一系就乐观，一系就悲观。咁我就梗系希望选择乐观啦，因为人生一，我哋生命都得一世㗎咋嘛。咁你如果开开心心保持乐观嘅心态去做人呢，就会积极做人，咁就人生有意义啲啦。 二月七号星期二，美团香港有 Sam 虚许冠杰访问。 大家好，我系 Sam 虚许冠杰，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美团香港。 消费券越用越就手，买得更爽手。消费券8月7号起分期发放，揀咗八达通嘅，嘟一声就攞到。其他储值支付工具嘅，就可以喺手机应用程式度用。可以去本地商户买嘢、食嘢或者使用服务，门市同网店都用到。记住留意有效日期同余额，咪过期唔用啊！齐齐加码消费，全力带旺经济。上消费券网站睇下啦。 我是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 但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当菜鸟遇上路鸟， 系乌鸦嚟啫。我发生咩事咧？咁样咁啊，头先喺新闻之前咧，阿龟仙子咧就同啱分享紧咧，就系话你以前咧点样 有个名龟仙子嘅，你系 是但啦， 佢中意啦， 系啊，龟大爷啦，马老师啦，咩都啦，系。咁啊，讲咧，你嗰阵时系咪啊？ 系啊，因为啊，头先啊， 你继续分享。 系啊，先又讲咗嘛。 第一日翻咧就好紧张。我记得咧，我其实都唔系正统嘅电台啊或者电视。我第一次拍嘢咧，系因为嗰阵时贪玩，咁就系响电视台做编剧。咁又贪玩又要去跟场。嗰阵时系拍乜嘢咧？就系、是、拍一个 guest show，就系杜德伟同埋林敏聪。 哇！ 佢哋两个都系第一次做，仲有好多演员。咁我哇，我又拍，因为又有钱噶嘛。但系落到去咧，对住咁多人咧， 就惊， 好惊。我想话，其实咧，我可以唔拍，但系真系咁样，因为全世界望住你。有时咧，我唔知同即系同阿杜德伟或者林敏聪有对白咧，我仲惊， 口窒啦会， 啊会啊， 脑海一片空白咁样， 系噶， 系啊，真系会噶。 同埋嗰阵时咧，我做过一段时间咧喺电视台做临记咧，最惊系乜嘢咧？有阵时啲导某啲导演咧好恶噶嘛， 系啊， 同埋佢哋高高在上，佢喺上边二楼嗰个 control room 嗌落嚟啊， 下边。嗰、那個瘦掹掹嗰個企好啲，即係類似嗰啲咁樣。 係啊，真係驚。 係咪啊？因為成個電視個廠啊，大家咧即刻會望住你，咁你會覺得好大壓力嘅。 嗯， 阿楊有冇經歷過呢啲？ 聚精會神，同埋其實我唔知啊。我覺得其實係有唔同嘅時代，佢哋會做嘅嘢都唔同咯。我所講緊嘅就係話，當一啲老鳥去對菜鳥咧，係我覺得係有時代嘅唔同嘅。以前嘅就係有一啲嘅就話係用羞辱你，佢係會令到你 個下馬威你 體無完膚，係令到你驚嘅。但係其實咧，我覺得而家咧對啲後生仔嘅話咧，唔可以用呢一套啦，同唔同意？系啦，咁至于你话你讲紧嘅就话呢啲咁嘅，当你做菜鸟嘅时候嘅话，你系会点样嘅话？系噶，其实系根本你问我，我有一两年，我唔知道我自己做紧乜嘢噶。 嗯， 同埋嗰阵时候系好好彩嘅，因为我觉得嘅就系影视娱乐喺香港系黄金时代。 系啊， 咁喺嗰阵时候，其实你嘅 opportunity， 你嘅机会系好多嘅。你唔知点解明明系唱歌嘅，佢揾你拍电视，拍完电视又会有人揾你去拍电影。你根本系唔需要谂好多嘅，但 系 机会好多。 系啊，一定要做好啲。 亦都有一个问题，嗰样嘢未必系你自己嘅本科，或者系你自己好叻嗰样嘢。你去到嘅就系摸住石头过路咯，去到你真系乜都唔知噶。咁但系亦都有一样嘢。好嘅就系乜都唔知道，你唔惊咯，因为你唔识惊啊！我唔知道我惊乜嘢可以，就总之其实乜都惊咯。咁但系嘅就睇下你好唔好彩啦。如果你过到嘅咁样，你咪过到咯；过唔到嘅话，亦都有好多嘅话都唔知道去咗边啦。 不过我觉得 Sarah 有一样嘢咧，我从旁观者咁睇啊，即系李丽蕊咧，佢系好运嘅，因为咧系 job 揾佢，唔系佢揾 job。例如话入嚟电台咁先算啦，系电台揾佢，就唔系佢揾电台。因为我好多年即系嗱，包括今年啦，有呢、這个呢、這个你哋啦， 新潮流奋斗者 系啦。以前咧我哋就咁叫 DJ 训练班咁样，系好多好多好多我经尽不少嚟到咧，好紧张揸住份稿咧，面青坐喺走廊等入去即系录音啊、面试嗰啲。好多人懷住一腔熱血，但係未必揀到佢。 係啱啊，因為個臨場表現就比緊張多。 係啦， 同埋因為太多人揀啦，好多人想入，咁於是好難入到嚟嘅。但係 Sarah 咧就係個工去揾佢，喂，你嚟做啊！又或者佢喺某一個唔使講某一個，直接係呢個城市民歌創作比賽裏面之後，唱片公司就揾佢，喂，出唱片啦咁。即係每一樣嘢係人哋要揾佢，即係敲佢道門，喂，我俾樣嘢你做啊！而好多人咧想去唱片公司。出唔到唱片，上個電台做唔到 DJ。 但我諗好多時都係因為我都覺得係要睇性格。我覺得阿麗蕊前輩嘅性格係比較即係 烈女嘅性格咧，你好似係冇嘢驚，天跌落嚟當被冚嘅。但我自己我嘅性格咧就係、是。好似咧做每一樣嘢之前咧，我都要諗清楚我自己係咪應付得嚟咧、 嗯， 會有啲乜嘢嘅困身，我會諗好多嘅、嗯，所以都要睇性格， 嗯、 即係佢嘅性格可能就哇好有自信啊，可能 咁啊係嘅 ，energy 比較大啲，可能大家都一 spot 就 spot 到佢、 因為佢未做過電台，但我哋一揾佢嘅時候，咁佢哦好啊咁樣， 係啦， 我記得當日佢係好爽快應承我，我揾佢做一個 morning show 叫精神快活人， 係啦， 係咪？佢 我係覺得我自己係搭上咗最好嘅嗰條船啊，係、啊，所以你話有冇一個即係幸運嘅成分嘅話？是一定有的、但是我会觉得就是当然也都会在你这么漫长的路里面的话你总会有一些就是你没有把握但是你必须要硬着头皮去做 的。 是啊相信每一个人都一定有的。 你不知道但是、我继续讲你的真名、马小强呢他又很彩其实他写东西的嘛、慢慢呢他成为在里面有一个叫人物你知不知道有时候把你啲片咧，啲人記得嚟嘅，你扮過嗰啲角色。 因為你同沙姐咩，同埋佢同盧海鵬一齊。 好多人。但真係我對佢哋就唔驚啦，即係我對大姐明啊、盧海鵬，我真係一啲都唔驚。 點解咧？頭先你話你對住杜德偉同埋林敏聰，你就會都我唔知點 解喎。 我諗係熟與唔熟。 啱啱出道第一套，係啊，跟住我好記得，因為嗰陣時林敏聰都係啱啱出道嘅啫。 會唔會係同嗰個老料有關啊？即係究竟佢係邊個帶你？你有冇信心？ 有 關啊！有 關 我覺得 有㗎。係啊，佢嗰陣時都已經係即係口衰衰咁㗎啦。 邊個？ 啊， 林 敏 聰，我知， 係啊， 我一向都係咁 啊。係啊， 即係攞住我你知啊，我啲字又鬼五馬六。 你以前真係好衰， 佢而家都唔係好啊。 而家都 唔係好啊。 而家打就好啲。 係啦。 佢喺化妝間攞住我啲字，唔知你噏乜。 呢啲咪就我哋講嘅就係、是、最早嘅製作人， 明明啊、我菜鳥嚟嘅嗰陣時， 佢將個份劇本就咁劈喺台，唔知你寫乜， 係啊，唔知你寫乜，咁啊行咗去，哇， 係啊。 嗰時我覺得我自己面紅耳熱，我真係肯定 係。但係其實你咧係用咗好耐鬥呢份嘢嘅喎，佢就喺兩秒啫，跟住就飛咗去，跟住行咗去啊嘛。 幾個字？ 你唔知佢喺邊嘅喎，你揾唔到佢。 自信心崩潰， 崩潰啊！真係 自信心崩潰。 以前係咁嘅，佢要羞辱你啊！ 但係崩潰還崩潰，你都要繼續去完成你嘅工作喎。 係啊，再 唔通你走翻去喊？ 冇得喊。 但係呢個係咪一個好嘅鍛鍊咧？ 誒係，絕對係。有啲女同事真係唔得啦， 會喊 嘅。真係 有啲女嘅編劇會喊嘅， 係啊，喊咁個要辭職咯。 其實編劇咧好多時候遇到唔同嘅呢啲嘅，唔好話羞辱啦，即係啲比較難受嘅。譬如嗰時做一啲大 show 咁先算啦，喺港台咁你要有啲嘉賓噶嘛，咁你寫俾佢阿咩先生咩先，你講呢段咧咁，好笑咩？你覺得咁 係啊？ 佢好輕微，輕描淡寫， 好驚啊！ 你會口窒啦？你覺得好笑咩？咁樣 唔可以口窒，你一口窒咧，佢又 跟住佢一揾支筆，全部畫曬佢。不如咁啦，咁但係有啲好好嘅，佢會教翻你。不如咁講啦，咁嗰啲，咁你就會雖然係都係魚噶啦，但係你都覺得係學到嘢咯。 嗱，冇錯，我後來遇到阿燦哥，佢就真係咁樣樣。佢嗰陣時已經係半老鳥啦。 阿廖偉雄啊嘛， 係啦，燦哥咁啊，佢真係好。 你知邊個燦哥㗎？我新一代知唔識邊個燦哥？ 有做歡樂今宵啊嘛。 系， 因为有啲 都睇过《欢乐今宵》 大陆餐，系咪大陆餐？有个名叫大陆餐噶嘛？ 你讲紧嗰个就系嗰阵时候佢做紧系亲情啊， 网中人 系网中人嗰阵时候嗰个系 嗰个剧中嘅名嚟嘅啫。咁佢就真系好好啦，即系唔同咗啦，因为佢又年纪又大咗啦，我亦都年纪大咗啦，就会真系咁样同你慢慢倾咯，系啦，就唔会话唔知你啱啱咁样样，其实难受。 咁你而家嬲唔嬲林敏聪啊？ 唔嬲又冇嬲， 唔系佢系咁嘅。佢系咁嘅，佢系咁嘅，你冇得好讲噶。 我想仲要今日，今日佢都会系。 冇错，佢有新歌，我听讲。 哇！我可以见到佢，我唔知你唱乜。 冇错，你而家仲可以同佢玩呢啲嘢啦。 我约佢， 你唱咩啊？我唔知你唱咩。 我都觉得系，仲好似有表演添啊！我琴日揸车好似过隧道度，林敏聪啊。 佢有个 show， 佢有 show 啊，佢有个 show。系，即系搵佢都好啊。 系啊，因为其实以前咧，我曾经就系同佢同埋陈辉雄咁啊，三个咧就系做一个嘅，就系完全又系唔知啲咩嘢啊。有时咧，我哋要喺真真正正出街之前嘅话，要摆个要拍一个叫 pilot 咁嘅嘢，你应该知噶啦。 系 啦，要试下究竟得唔得，俾啲客睇下有冇人买咧，或者有冇人中意咧。咁跟住咧，我咧同佢咧三个，跟住咧就系陈辉雄就系啲好认真嘅， 咁啊就係樣樣嘢嘅話咧，就要執到嗰啲稿好好。但係呢個執完啲稿之後講，譬如林文忠好似你咁樣，我當住你咩嚟嘅揈咗， 你又夾咗喺中間喎， 我就夾咗喺中間。咁跟住有時我試過有一次，我就同佢講嘅就我叫佢入廠，咁跟住咧佢就喺出邊嗰度咧，哇唔知搞乜嘢，就死都唔肯入廠。林文忠啊，跟住之後咩咧，我就走去同佢講，我就你啊入廠啦，快啲係咁，已拍完嘅快啲拍完，即係快啲收工啦咁啊。任何人嚟叫我都唔會嘅，女仔叫我。但你入去嘅話咧，佢完全唔係做呢啲嘢， 佢做第二啲嘢，係啊。 你真係你唔知點算好噶，但係又好好笑喎。咁你點算？ 冇錯， 佢就係咁啦。係啊，所以其實我覺得好時喺職場嘅話，你會有好多呢啲咁嘅嘢，特別係娛樂圈。所以其實可能亦都係佢哋嘅即係吸引同埋係魅力所在。 係咪因為娛樂圈特別有嗰種階級嘅分野咧？我有時諗，因為有啲崗位咧，嗱，舉個例，我以前喺某間電視台做呢個助理編導啦，咁樣咁助理編導咧，你知咩助理編導啦 ？PA 我哋叫做嚇電視拍嘢嘅，係非常之廣受各個階層嘅踐踏嘅，咩都俾人。闹嘅咁样， 低层 系啦，低层嘅。咁试过有一次出外景咧，有一个演员咧一路都迟到，一路都迟到。咁冇办法，咁梗系我闹我啦，咪闹完之后，你喺度等佢啊。咁跟住导演啊带住一 crew 人走咗先啦。我就喺度等到终于咧，原来佢走咗落去 canteen 食嘢，跟住笃住牙签上嚟咁样。喂，我话走晒啦，人哋我你即系我又唔敢闹佢，快啲啦咁。快咩？ 系啦，你吹佢有冇鬧？ 唉，得啦，使乜咁緊張啊？即係佢仲係慢條斯理嗰啲咧， 啲老料就係咁。 係啊，你真係耐佢唔何啊！ 喂，我想問一問，其實咧，你作為呢、這、一個即係菜料咧，你係會點樣啊？譬如可能你翻嚟之前嘅話，會唔會即係啲收下風啊？問下啲人啊？ 我咧覺得呢三隻嘢 啦，你會㗎嘛？係咪？ 好嘅一樣嘢就係咩咧？因為我入風 show 之前咧，我哋喺新時代奮鬥者同阿馬老師啦，同埋阿鋭鋭。我哋合作過嘅， 係冇錯。 咁我見過你哋兩個，我大概感受到大家即係都好平易近人啦。咁但係譬如 Michael 咧，我完全即係我哋冇見過。 我有一堂我有教廣播劇， 有一堂就係嗰一堂咯。咁但係你話我有冇特登去收咧？其實就冇，因為我自己覺得我寧願乜都唔好知，即係尤其我拍戲都係嘅。我寧願我唔好知你邊個，我唔好睇你嘅作品。 啱。 如果唔係咧，我覺得哇你咁勁嘅，即係我就會驚啦。 又或者你咁渣嘅， 即系即系主要我尽量 都唔知你写咩， 尽量就唔好令到自己对佢产生有任何嘅 先入为主嘅想法， 好嘢， 冇错啦。咁所以都系即系第一次接触，第一次见面，用嗰个做个 starting point 去开始认识落去。 咁而家做落咗两次之后，又觉得点咧？ 寻晚有冇后悔啊？ 有冇打俾上层话可唔可以褪第二个节目啊？ 唔系，梗系冇啦，因为我琴日都真系做得好开心嘅，即系紧张得嚟又好兴奋，即系我一出咗 archive 咧，即系出咗 重温 啊重温啦，系啦，我即刻都 clip 咗啲部分啊，又摆咗上啲 social media 度啊，咁样又俾我阿妈听下咁样。 阿妈点睇阿妈？阿妈有冇听开噶？以前 佢有听开收音机嘅，但我唔即系佢乜都会听下咁样嘅。咁之后我琴日 send 俾佢，佢话我有冇你有冇听 live 啊？我听一阵咯，但系讲完出嚟跳舞咯咁样。 系啊， 即系我话唔紧要 咯。咁样啦， 而家都冇大个天咧，今日直情离开香港， 系啦， 翻 咗 大陆添啊。咁但系我都系 clip 啲部分俾佢听嘅。咁佢就即系佢唔会一嚟就话哇做得好好，真系唔系嗰啲嚟嘅。咁啊继续咯，你自己开心啊，继续咯咁样。 系啊， 又几好。 即系父母通常都系咁噶啦。 唔系啊，系好放心啊。系啦。即係好放心個仔啊！咁樣呢個係一個好事嚟嘅，係啦。其實咧，我講開嘅話，我會覺得即係譬如可能喺一個新嘅職場裡面啦，先會講嘅就係譬如可能我都已經有翻咁上下嘅資歷啦。對於一啲新人嘅話咧，我覺得好緊要、好緊要嘅就係咧佢嗰個態度 ，inset 嘅就係佢嗰個工作能力。 冇錯， 其實一個新人嘅話咧，兩樣嘢嘅啫，走唔甩㗎啦，係咪？就係佢做唔做到嘢，同埋嘅就係佢嘅態度係點樣。我就會選擇嘅就係寧願係個態度好嘅， 同意 好過一個嘅就係好叻嘅，因为我会觉得作为一个新人，佢去到一个新嘅地方，佢嘅能力系即系佢未佢未能够一步到位咧，佢系应该嘅。又讲唔系嗰个点解做一个新人啫，系咪啊？咁所以，但系如果佢嘅态度系唔好嘅，我未必改到。以及我会觉得好多时候咧，你哋会俾我有一个第一个印象嘅。 真系噶。 First impression, primary effect 係啦，係好難改嘅。 如果你態度唔好嘅話啦，即係當唔好嘅話咧，其實咧最後受損嘅係你，因為咧人哋唔會教你嘢，同埋你錯咗咧，人哋唔會話俾你聽你錯咗。你咁惡嘛，你咁叻啊嘛，咁你自己試下咯。 咁啊，鋭鋭前輩，你第一次同阿小羊羊合作，你覺得佢點啊？ 我第一次嘅時候， 你點解我哋錄嘅時候，我哋冇乜直接私底下傾偈喎。 嗰陣時候錄劇已經係第二次啦。我第一次見你嘅時候嘅話係新潮新家姐，我哋有一次嘅就係我同埋阿李志剛一起去嘅，就係同你哋去做一啲即興嘅表演。 表演 其實我本人我係好驚嘅，因為咧我係唔叻即興嘅。係 咩？ 係 你做得好，你好好啊！嗰日 我不是我發癲啫嘛，其實我 energy 我只係有 energy 係因為嘅就係我冇其他嘢，所以我只可以用 energy 嚟去填翻啲窿窿，明白？咁所以其實我嗰次嘅話我係好驚，但係我一見到你出嚟，佢係扮一個咧精神有問題嘅人。佢做得好好，我哋私底下已經同 本色出現啦，可能 係啦，本色已經出現啦。我唔知佢嘅人真係咪咁樣啦。咁跟住我同阿李志剛兩個已經有講，我就話呢個得。因為其實有時候我哋都會傾噶嘛，同埋佢就係會拍一啲就 making of 喺後面嗰度會訪問我哋噶嘛。佢有問我咯，就係邊幾個嘅話你會睇好咧咁樣。我係揀咗你同埋另外一個女仔，係啊。 好啦，好啊，因為做自己開心嘅同埋中意嘅就，我都係事半功倍咗嘅。 冇錯，希望每一個人都係可以做到自己喜歡嘅工作。嗱，呢個拍檔啊，林敏聰啊，一家人啊， 唱乜啊？ 牆角裡的裂痕，藏着互相慰問，某些體貼關心，開心一家人。烦恼也许自寻，纵有长长路的阻隔，其实分不开远近。无论我要再到哪里，心中只会更加想你，在哪里都想起你，是这心缘分能在这里将心拉近，能在这日可以跟你同行，别当没发生。贫困内每日也在工作，带着遗憾，像个冰冷猎人走近，从不带一点爱心，没有以往的开心。碰上每阵风雨也是缘分，像要等到一切终于失去，才明白最重要是你共我一家人。窗边的灰尘，墙角里的裂痕，藏着互相慰问，某些体贴关心，开心一家人，烦恼也去自寻，纵有长长路的阻隔，其实分不开远近。无论我要再到哪里，心中只会更加想你，在哪里都想起你，是这心缘分能在这里将心拉近，能在这一可以跟你同行，别当没发生。人群内每日也在工作，带着遗憾，像个冰冷猎人走近，从不带一点爱心，没有以往的开心。碰上每阵风雨也是缘分，像要等到一切终于失去，才明白最重要是你共我一家人。才明白最重要是你共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和內地昨日起全面通關，署理行政長官陳國基說，一直有和內地商討可否優化甚至取消入境內地要填健康申報表的安排，但暫時未敢說何時可以做到。 在取消有关安排之前，本港可以提供配套，例如派人在口岸协助过关人士填写。陈国基在行政会议前说，明白过境人士要填健康申报表，尤其要用智能电话，对长者不太方便，局方派很多人在口岸协助，以免出现排队人龙。被问到香园围莲塘口岸昨日使用人次较少，陈国基说，作为入境处前处长，见证很多口岸开通，口岸开通初期使用人数会较少，之后慢慢增加。陈国基说，虽然防疫措施已经放宽很多，但疫情未完结，仍要保留一些检测中心，不会短时间关闭全部检测中心。香港昨日起同内地全面通关，九巴同埋城巴分别有路线途经新开设嘅香园围莲塘口岸。城巴企业传讯经理曾安迪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新开设嘅 B 七路线来往上水至新口岸首日运作畅顺，乘客以跨境学童较多，另外亦有上班人士同埋旅客。星期六会加开新路线 B 八，行走沙田同大埔，初步班次每小时一班，并会按人流调整服务。昨日亦有學生因為太耐未有來港，八達通被凍結，城巴已經安排人員協助。九巴助理車務總監黃裕婷在同一節目說，星期六將新增 B9 路線來往屯門、元朗和香園圍口岸，只會在星期六日和公眾假期行走，每小時一班，會按客量調配班次。他又提到，全面通关后前往落马洲的 B1 路线客量倍增，会加开特别班次应付人流。香港马拉松星期日举行，大约37000人报名参加。田径总会行政总监伍于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根据最新预测，星期日气温介乎19至23度，相对湿度 75% 至 95%， 较为和暖潮湿，令跑手散热会较为辛苦。建议参加者尤其新手要留力，不要在头段消耗太多，并留意身体状况，有需要时可以慢行或者停低，如果不適可以向工作人员求助。伍于豪又建议，如果对新冠病毒呈阳性，不要参加，可以凭医生证明向大会申请退款。挂赛事环境空旷感染的风险较低。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晚上风势清劲，有一两阵微雨。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有薄雾，听日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472点，升251点，成交金额51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49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44点，升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4.8升8蚊，百度集团161.7升20.8，美团166.2升2.1，盈富基金21.6升2.4，阿里巴巴105.6升2.4，南方恒生科技4.5升咗0.6仙，恒生中国企业73.76升1.2，商汤2.99跌1仙，中国平安57.65升0.6，港交所342.6升5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32.31，瑞士法郎0.927，加元1.341，人民币6.783，英镑对美元1.205，欧元对美元1.07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633。 日经平均指数报27733点，升39点。港金报1753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2.89美元，卖出187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窝打老道天桥啦，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快线嘅坏车就拖走咗，咁而家仲系挤塞啦，车龙排到去映月台对出嘅。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快线嘅坏车拖走咗，车龙未消散啦，咁而家排到去映月台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三线过海，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连翔道奥海城尖沙咀、屯门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同埋屯门公路油金头屯门。跟住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受药物影响而未能够妥善控制车辆是违法的，可被判监、罚款同埋停牌。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金曲包括 OK Sure 作曲作词主唱 Jamie 张天荣。小撇步作曲 Adrian Chan， 英之月作词陈之琳，主唱英之月细猫。 想要心思都归乎你好，乱了将脚步重组。 Little Fires Everywhere 作曲冯咏琪，作词周耀辉，主唱泳儿。 我迎着大家都平庸，会慨叹自己都有我。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8号。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烟火人生， 心有所居。 国剧830，心居。 导演滕华涛认为，冯绍峰同思源呢个角色，无论系年龄抑或性格都非常配合。而冯绍峰又系上海人，思源呢个角色喺剧中亦都有好多需要讲上海话嘅地方，所以思源同冯绍峰可以话系一拍即合。 国剧830，心居，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女女啊，啲字写得唔够整齐，擦晒佢写过啦。女女啊，啲头发咁乱，扎马尾企理啲啊。女女啊， 父母要求太高，唔止自己辛苦，子女亦好大压力。俾啲空间大家，搵啲自己中意嘅嘢做，学下放松，学下放手，反而有助一同成长。 适当放松下，其实都几好啊。 大手牵小手， 愉快同步走。 Hello， 我是蔡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啊。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梁继章、李丽睿。 阿马咩啊？ 马咩？ 风骚快活人，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好啦，翻嚟我哋乜都讨论区嚟噶，菜鸟与呢一个老鸟吓，咁啊菜鸟啦，即系新人啦 ，Brian 咧，咁其实咧你有冇谂过，即系人其实点样攞到人最好嘅 first impression 咧，第一个感觉咧？ 嗱，今日咧不如 抛下少少书包啊，我哋一齐讲下啲心理学点样睇呢个 first impression 第一印象啊。嗱，马生喺前辈先啊，大家觉得要有一个第一印象嘅即系形成啊，大家觉得最长嘅时间系需要几耐咧？嗱，我提你啊，几多秒咧？大家觉得需要？ 可唔可以拣啊？A 三秒， 四十秒。 修 正二十秒， 我二十阿阿丽睿前辈咧， 我觉得系我自己感觉上，我觉得系 秒 啦，我以秒计， 以秒计，五秒。 我谂长翻少少，应该系15至30度啦。 嗱，其实咧，如果即系按照，其实应该咁讲，心理学咧有唔同嘅研究嘅，咁大概咧长咧7秒啦，即系话一般嚟讲，啲人系觉得7秒嘅，但系少咧少到33毫秒啊！咩叫33毫秒呢？大家知唔知道1毫秒即系几多？即系1/1000秒，即系33个毫秒已经系 form 紧呢一个叫做第一印象 first impression。嗱嗱，可能会觉得咧有冇可能啊？咁但系咧，呢个心理学嘅讲法就系咧，因为我哋有分意识同埋潜意识嘅。 系啊， 我哋话第一印象咧，唔系你意识可以控制到嘅，即系唔系话喂，我觉得你一望埋去，哇，你觉得我觉得你就 系 乜乜乜， 即 系 冇分析过嘅， 冇分析过， 第一眼望落去， 纯粹第一眼望落去，你嘅潜意识我成日都讲 subconscious 咧，我就觉得你咁嘅人而系。我都唔知点解我会对你有呢个感觉， 有啊有啊，有啊啊有时你我一个人都系噶，你唔知点解、 啊，你唔知点解、啊， 我觉得有冇搞错、啊？ 冇错， 块面咁长，点解你中意？ 冇错， 就系中意佢。 明明你嘅意识叫自己唔好爱佢，但系你控制唔到自己不能自拔嘅。嗱，呢、這个就系第一印象嘅少少心理学嗰个机制啦。咁、咧，但系如果解释心理学即系用心理学解释第一印象咧，通常有两个 theory 嘅、有两个理论嘅。咁、第一个咧就系头先例如前面都讲咗啦，叫 primary effect 或者叫 primacy effect， 即系中文叫首因效应。咁即係譬如舉個例子啊，如果我而家噏10个物件俾你要記啊，通常大家會記得嘅咧，一定唔會記漏嘅，就係第一個物件。 冇錯， 因為永遠咧冇錯，第一個嗰、那個誒、個叫刺激啊，嗰、個印象係最深刻嘅，而且個時間性係最耐，係最入腦。 冇錯， 因為你個腦嗰陣時乜都冇啊。 冇錯， 即係話所以超級市場有個籃抌落去，因為個腦、那個籃係空噶嘛，咁、所以咧第一樣嘢。記得最好嘅，咁即係我又可以分享一個實驗仔俾大家聽下。 好啊， 譬如咧呢個 primacy effect 咧，喺50年代嘅時候咧、其實已經開始做一個都幾簡單嘅實驗嘅，就係咧分四組人 ，OK， 而家1、2、3、4都有4个人啦。咁、咧我哋就俾2篇文章咧大家睇嘅、譬如我講用馬老師嚟做下例子先啦。 第一篇寫佢 㗎，文章寫佢嘅。嗱，每個人咧都睇 兩，小心啲講。 嗱，偷兩組咧。 你唔使理佢， 即刻吸口气先。嗱，每一个人咧，即系头两组啊，就睇两篇文章。 系 第一篇文章咧，第一组咧就话，马老师系一个热情嘅人。咁第二篇文章咧，就系马老师系一个冷漠嘅人。呢个系第一组睇嘅。咁第二组睇嘅人咧，睇嘅嘢咧，其实一模一样，不过次序唔同。就系马老师第一篇睇咧，就话马老师咧系一个冷漠嘅人。之后咧就系马老师系一个热情嘅人。咁第三组咧，纯粹就系睇马老师一个热情嘅人。第四组纯粹就系睇马老师一个冷漠嘅人。系啦。咁大家估下个结果，如果问翻大家，大家觉得马老师一个点样嘅人啊？咁第一组同第二组咧，佢哋嘅答案咧就系、是、即系比较多人啊，系倾向第一篇文章佢睇到嘅嘢 就 系 嗰样， 就系嗰样嘢啦。即系如果俾埋个 percentage 大家咧，第一组就会觉得有78% 咧觉得马老师一个热情嘅人嘅， 因为佢首先睇咗呢样嘢， 系啦，冇错。而第二组咧系啦，就系得18% 觉得马老师热情嘅，因为佢第一篇睇系话马老师冷却嘅人嘛。咁呢个咁简单嘅实验咧，正正就系证明咗，原来我哋对于第一样嘅感觉啊，系最深刻同埋最长嘅， 同埋亦都最难磨灭嘅，可唔可以咁 讲？冇错。 所以如果第一个感觉咧系对你唔好嘅，譬如一睇哇，哟咁长面咸湿咁样，咁就好难洗啦个感觉。 冇真嘅呢、這个，同埋咧我哋讲呢个第一印象嘅即系个影响啊。其实你就还需要睇呢个世界咧，就即系话睇呢个人啦。多咗层滤镜咁样，即系多个 filter。譬如我举个例子啦，譬如如果我譬如讲阿 Brian 啦 ，Brian 迟到嘅，咁如果大家对我印象好嘅咧，可能会觉得啊唔紧要啦，佢迟到咧可能系因为 塞车啫， 我阿婆过马路啊，即系好嘅系咪啊？ 我唔 会 谂。 但系咧，如果咧大家对我印象唔好咧，可能第一下就喂迟到啊，你琴晚一定去蒲啦， yeah! 一定唔瞓觉啦，系咪啊？ 系啊。 咁所以呢一个就系、是第一印象嘅重要性啦。咁亦都咧揾资料嘅时候咧，我睇咗一句说话咧，我都讲得几劲喎。呢句金句咧就话咩咧？第一印象如果系衰咗咧，你之后嘅人格几好都冇用啊！ 我正想讲呢一样嘢，我会觉得嘅就系话，有时系好系好衰嘅，自己都知嘅。但 系 个问题在于嘅就系，你对一个人嗰个印象嘅话咧，如果系唔好，佢以后做乜都唔 好难 错啦， 好难。 同埋， 我佢做啱咗，你都会切。 冇错啦， 一次半次啫嘛， 系啦， 或者唔提添啊， 系。同埋咧，我成日觉得，因为而家社会性嘅流动，社会上面嘅流动性太强咯，即 系 可能我今日对你产生一个第一印象，可能我都唔知几时再有机会去同你接触。 第二次噶啦， 冇机会再俾我。 改變呢個第一印象， 或者你唔俾機會佢嘅，即係就算佢想改印象，你都你啲人咧，我唔想，我唔想同你衰， 唔會花時間啦，你唔會花心機去同你改變我心目中。 即係可能第一個印象咧已經打沉曬，你以後同呢一個人發展落去，無論係事業啊、感情乜嘢都好，係破壞曬。 冇錯，所以第一印象其實都好緊要嘅。不過呢個第一印象頭先講啦，唔係我哋想。即係意識上面可以控制嘅，可能都係潛意識。第一下就咁就咁咯，我都唔知點解噶。 嗱，阿 Brian， 如果你講咧，我哋只係零點唔知幾多毫米啊嘅秒啦，即係話我連開口嘅機會都未有， 唔使噶啦， 我只係俾你望咗一眼啫。咁即係話咧，對於我嚟講啦，譬如你對我感覺先算啦，好慘噶。譬如我本來咧係好想討好你嘅，我好想俾個好感覺你，但我連嘢都未講，我企喺你面前，哇！哎呀，好惡嘅，咁你走咗去咯。係 啊， 我哋可以點咧？ 嗱，依家咁樣講。头先讲话睇个样啦，其实都唔系话就系睇个样，可能睇你嘅头发啦，睇、你嘅气质啦，睇你个气味啦，睇、你个即系而家会化妆啦，着衫啦， 仲有你个身体语言， 冇错啦，睇你 body contact。咁你话如果真系我哋好共事相处嘅，我哋会有时间俾机会去认识大家嘅。咁我谂就系之后嘅一齐合作嘅时间去即系改变呢一样嘢咯。冇、办法噶，系真系难噶啦。咁即系所以呢个鬼叫你第一印象俾人系咁样咩？咁你 fix 咗就咁样咯。 系啊，所以呢个对于咩咧系建功嘅人咧最影响嘅，因为你一坐低，可能啲面试官一望你，哇眉尖牙窄嘅，呢个都唔使谂，可能佢已经。你未講嘢，佢已經交叉咗。 冇錯， 頭髮又亂啦。 冇錯啦。嗱，咁講喺外表咧，就嚟到我哋第二個理論啦，就叫咩咧？英文叫 halo effect， 叫光環效應。即係簡單嚟講咧，你的樣貌如何？ 你的命运将会如何？ 你 your face your face 唔系啊，我信噶，因为我咧，我试过有一个女主管啊吓，佢咧都叫做系做一间，就话非常之有经验嘅。佢同我讲过就系话咧，其实有时有啲嘢咧系冇得公平嘅，尤其是职场上。 系啊， 咁我就话，当我拣人嘅时候嘅话，真系嘅。佢就话，如果你个样系生得市正嘅，你嘅路咧系行得比人哋易好多， 即系可能会容易啲升职啦。 我真系冇办法，冇错，我比较容易俾上司 spot 到你。啦，俾機會你啦，咁呢個先天性嘅， 冇錯， 冇得好講嘅， 呢都係 subconscious 發揮嘅作用咯， 係啊， 即係講翻呢個 halo effect 啦，咁就係佢呢個理論講咩咧？就係話，即係憑你嘅外表啊，覺得如果你係靚仔啊或者靚女嘅話咧，通常呢一個嘅正面嘅特質咧，係會頭先好似阿瑞瑞前面講，係會滲到去其他嘅方面嘅性格嘅，即係譬如舉個例子，如果個女仔係靚啲嘅，我哋大家都會覺得佢啊應該係善良啲嘅，係 温 柔 啲 嘅，能力 係 啦，辦事能力會高啲嘅，會咁樣咯，咁啊即係就好粗俗啦，即係話呢個女神放嘅屁都係香㗎，即係可能有啲咁嘅感覺㗎。 Brian 係啲咁嘅人嚟， 係呢個咪癖好啊嘛？ 因為佢係讀呢一方面嘅， 純粹話俾大家知啫。係 啊，即係我第一個印象好緊要咯。 咁同埋第一個印象咧，即係翻頭先講啊，唔係一定外表嘅，即係譬如好似頭先阿 Michael 大佬講啊，建功啦。其实知识都好紧要啊！即系头先马老师讲知识 啊， 即系填个 自丑嗰啲，自丑嗰啲即刻飞， 通常都会俾人哋。 我会噶， 即系譬如两个嘅可能个 qualification， 即系个资历系一样啦。哇，呢个人个字迹写到个名嚟，啊，应该佢办事能力都系马虎啲噶啦。 或 者 个人咧啡啡， 但系你觉得啫，但你未见过嗰个人噶喎。 系啊， 系啊，所以即系其实知识啊都系好紧要咯。 喂，呢样嘢会唔会系同我哋做人嘅心理系好得意嘅？即系我哋系会倾向于嘅就系唔会会反自己嘅感觉噶。会唔会系咁啊？ 都系 嘅，即系我一接收咗嗰样嘢嘅话咧，我就会变，我就会 相信 咗嗰样， 冇 错。instead 嘅就系我会反嗰样嘢，或者我都观察下佢先啦。 好难反嘅，因为心理有个 term 咧叫 consistency， 即系个一致性。通常咧，我哋做人，我觉得嗰一样嘢系咁咧，我就会倾向我都系 tick 嗰条路， 相信自己 系相信嗰一样嘢啊。因为如果唔系，你就会变咗有个叫做咩认知嘅唔舒服啊。我第一日感佢系咁嘅，点解第二日我会又？180度變咗唔係咁樣咧， uh-huh. 你個人就會好唔適應啦。 我諗除非有啲好突然嘅事發生咗，譬如佢你過馬路唔小心，佢拉翻你埋嚟， 救咗你一命啊！係 啦，除非係咁， 係啊， 即係要去到咁， 你要有啲咁樣嘅機會咯，係咪？ 但係嚇，但係即係冇乜咁可機會會發生呢啲事咯。 哇！咁如果係咁講法嘅話，即係都幾危險嘅。但係有咁嘅，即係其實你可以改嘅。如果你有機會可以同佢相處 啊，其實都有啲 body language 嘅嘢係可以令到你。去即改善翻个印象会好啲，譬如举个例子啊，我有一个问题都想问三位前辈，大家细细个同人倾偈咧，系会唔会习惯性唔 望 住 人 哋咧？系咪噶？ 我唔会。 你由细到大都系 我由细到大都系望住人噶。 我咧我会有少少，因为我细个就好怕丑，系我好怕丑。 你而家都系 马老师咧， 我会望人嘅， 你都系望。因为咧，我 望边度？ 望住对眼。 你望人边度？ 眼咯，系啊，你望人望边度先得噶？ 你梗系望眼啦，梁先生。 因为咧，眼睛 喂，我未问完你、啊， 你俾我答完先啦。因为望人咧，眼睛有几种嘅望人嘅方法嘅。嗱，如果你喺港台上面，即系港台唔系香港电台，即系港座，即系演讲台上面咧，有时咧你只系 fix 一个地方，又或者耐唔耐望下呢个，望下嗰个，望下呢个，望下嗰个。但系咧，我亦都睇过一啲文章，佢如果你睇个距离咧，如果近啲嘅距离，你就要继续去望翻面对面啦、嗯。但系望得太耐咧，你又会觉得好似令到对方可能唔舒服。咁你耐唔耐又要松翻嗰个视线，系有一个即系有一个 拿要拿捏， 要拿捏。你唔好话死啤住人个样，一路咁望住望住，咁可能会令到大家都唔舒服。 冇错，因为我细细个咧，我读书嘅时候，即系讲紧中学啦，我记得我老师同我讲。佢話點解你我同你講嘢，你唔望住我嘅？ 係啊，你好尊 重 我 噶。我覺得我望住你先唔尊重我，因為我覺得就好似頭先 Michael 大佬講，我啤住你咯。但原來係 啤同望係兩樣嘢。 係即係我 係咪好重啦？ 即係但我有感覺就係、 是，喂你做戲㗎，係咯、啊？你啤住我， 你知唔知個啤字點解？點解中學畢業？ 中學生邊度諗到咁多嘢啫？係咪先？ 啤字點寫？係 帶住啲不懷好意的眼神， 的眼神望住啤字。所以其實一直都冇話好要。eye contact 去望住人，咁、直到啊老嗰個老師咁講，喂，你原來講嘢要望住人我先識。但我發覺原來咧，譬如我而家都接觸好多中學生啦、DSE 嘅同學仔啦，佢哋發覺通常咧都係唔望住人嘅， 唔望噶，而家都係唔望。 所以我就諗緊，係咪大家一出世或者屋企人都冇講過，喂，其實講嘢要望住人 啊？係啊，同埋其實就算喺上學嚟講嘅話，都有講嘅噃。 係點啊？ 係啊，點望人？你知唔知啊？即 係 可能如果你話就係三七面望嘅話咧，呢啲人嘅話咧，多數都係正直嘅、哦。但係若果你係咁樣望， 低炒 由低邊咁樣炒上去嗰啲咧，係啦，咁、樣你就要小心啲啦。 即係可能陰險啲咁樣。 陰險啲，或者係佢比較計算嘅。 同埋都事先有稍嚟稍去。 又或者佢同你講緊嘢嘅時候嘅話咧，喺度諗嚟諗去，甚至乎有一啲嘅調查都喺度講緊，我唔知係望左邊定係望右邊嘅話，其實佢喺度諗緊冇 錯。不過呢一個咧，喺補一句，都要睇下嗰都有啲研究係講呢啲嘅，不過都要補翻句就係有啲都係。要看下佢的性格咯，即係有時可能或者佢特登要點講啊？知道你知道呢一樣嘢嘛？我知道，譬如 Leslie 望右邊係講大話嘅，我知道呢一樣嘢，我就特登練自己望左邊，即係有啲好 錯誤引導你，等你以後講真話， 冇錯啦。 哇！呢度好高啊，賭神咁樣話真係。 嗱，除咗 eye contact 之外，譬如我都可以翻下，譬如建工啦，成日都喺呢個 business setting 入邊一啲商場入邊嘅時候發生就係咩咧？握手啊，其實握手都有個好好嘅 力度啊嘛， 力度啊， 有冇誠意？ 係啦，即係咧，如果心理學講 幾耐， 握幾耐啊？ 戳唔戳佢兩下？ 冇錯啦，嚟，哇，好大力啊，馬！好有誠意啊！所以原來呢一個弱嘅握手都俾人覺得你冇自信啊！ 係啊， 你咪唔想同我握手啊？你咪覺得好污糟啊？ 咁應該要點咧？正確握手嘅方法應該點咧？ 即 係 俾翻少少力啦，但係又唔好話握到對方痛啦，同埋都係個時間長度咧，大家覺得幾多秒應該握？ 握啊，或者幾多秒？ 係啊， 我諗兩三秒， 冇錯，即係唔可以多過兩秒嘅。 係啊， 不過呢啲研究都係。一啲外國嘅研究咧，即係可能都會有翻啲文化因素嘅差異，即係可能啊，中國人原來握長啲都得嘅喎，即係呢啲就要再即係睇之後嘅研究咁樣。即係頭先分享嘅全部都係啲外國嘅一啲資訊嚟。 冇錯，非常之好啊！因為何剛剛咧就對新人點可以留低一個好嘅印象，於是咧就發展好多嘢。 喂，仲有一個好搞笑嘅，可唔可以講埋啊？ 可以嘅， 即係立課女仔女性嘅聽眾啊。 Yeah， 即係冇錯啦，嘢就係咩咧？見工嘅時候或者同你啲同事啊上司咧啊睇個研究話咧。嗱，女性咧，佢话平均嚟讲啦，每日咧就摸自己嘅头发咧，大概十八次咁样嘅。 有咩？ 系啊，可能你又唔知道。 我谂唔止添啊， 系啊，即系平均嚟讲啦，都睇下你 长头发、短头发 啊，短头发啊，系咪嗰啲？咁就佢就话啦，嗱，你工作上面咧，尽量就唔好一路同人讲嘢咧，一路玩弄你嘅头发。点解咧？ 翘下翘下。 点解咧？ 因为挑逗。 冇错啦，可能话你俾紧啲。即係性暗示嘅色 彩，俾人嗰種好放蕩嘅感覺， 冇錯啦。 我成日見到呢啲嘅， 我都見到啊，係 咪啊？ 我勸過一個女仔嘅，我話你唔好咁樣，因為咧，我覺得佢慣咗，佢就係對男人又係咁，對女人又係咁樣。 特別翹頭髮啊， 冇錯，成日都喺度翹。 但佢可能佢冇意思嘅喎， 佢話佢真係冇意識嘅，係啊。但係我話就係因為你冇意識嘅話， 即係習慣咗啊， 係一個習慣。我亦都唔知道究竟你嘅係咪你嘅真實，你明白嗎？ 係啦。 但係如果你俾人哋有個錯誤嘅感覺。 如果是女仔就冇所谓啫，唔系女仔都有所谓，因为人哋会觉得。 如果个男上司就可能有帮助 嘅。冇错啦，冇错。咁啊，睇下你呢啲咁嘅嘢嘅话，你就用喺啲乜嘢地方嘛？系啦，系有翘唔系有翘啊嘛？ 需要先翘。 其实我觉得个样都唔好睇嘅，系咪啊？ 系啊，好自信，同埋觉得你咧系好。 我唔觉得系冇自信，我只系会觉得就系话你即系好似无时无刻喺度挑逗紧身边唔同嘅人做乜嘢啫？ 系啊，即系俾人留一个唔好嘅印象。 唔系咁好，尤其是系女仔咯，吓、你会觉得俾人哋嘅感觉你大个比较 easy 一啲咯，即系我自己觉得系咁。 真系预言吓，嗱喺网上咧好多朋友留咗啲言嘅，不如读下其中一啲啦。Michelle Candy 咧佢话新人最好唔好懒醒啦，让驳嘴啦，乖啲啦咁样样。前辈咧就唔好摆款啦，要教真系教，就唔好摆出一个咧好似我叻过你咁嘅架子咁样样。咁、另外咧阿 Ming 就话啦，新人可以尝试向同事提供协助，即系帮下人手，即使整理文件咁简单咧，就显示你乐于助人。而舊同事咧最驚就係新人同埋逃避交際，覺得打工只係翻工啊，或者佢覺得有啲新人唔係幾好，即係唔係好肯交際啊，打工就打工，放工就即刻走噶啦咁樣，同舊同事咧零交流，好似咧隱形人咁樣樣，咁就唔係咁好咯嚇。 因為我真係會感受到嘅就係話，即係作為一個新人，佢要加入一個已經佢哋大家喺埋一齊做嘢好耐嘅團隊咧，其實係好驚啊，因為佢哋一定有舊有一啲嘅。观念啊，做嘢嘅方式啊，有啲规则啊，有啲伦理啊，咁就一个新人嗰啲入嚟嘅话，你一定系要俾人有一种嘅就系你肯学习啦，又或者嘅就系我觉得而家我哋就戴咗口罩就冇辦法啦，係一定要微笑。 係啊，呢個都係好好嘅， 幫好多 重點啊！ 你第一 係啊， 你第一日翻工都唔知問唔問人去一唔一齊食飯？ 係啦， 你問啊 ，Amy 話我帶飯喎。 问啊，装约咗人 啊，点搞咧？阿 Brian， 你会点啊？即系其实你第一日，其实方式 其实系 紧张 噶， 又唔知道附近有咩好食。 系啊，冇个可能真系你要大胆啲咯，即系你学头先大家讲，唔好收埋自己咯。你真系呢个面皮搽翻搽多少少粉，厚翻少少。喂，不如一齐食饭咯，或者有冇边度好介绍啊？夹埋我哋一齐 加埋去食饭 啊！ 不如下次我請你啊，咁咯，你仲要諗啲辦法。 可唔可以同你 share 你個飯盒啊？ 如果 Amy 靚嘅話， 係啦。 阿肥好，咁啊話題嚟到呢度， 主動出擊啊嘛呢啲。 十二點鐘之後，我哋今日有福爾摩 K K Sir， 繼續留意啦。 被風綁手很難負荷，人人想激到怎會好過？平淡夠了，從未要冠軍的什麼。你值得擁有最浪漫那個，才學做達人，為求沒有辜負你陪伴我，天天當你孩子般去可。世界中化作漩渦，有我照顧你風起浪勢潇洒走过，说到最爱你，请不过世也给我。即使爸妈教我谦虚些，不会错。爱你非要第一不可。Yeah， 我爱你爱到高手，全都输给我。找好知己有我，找好归宿有我，平时开手的我。求第一欣赏你，我心已靠我，变更好的我。For you, oh yeah, yeah. For you, oh yeah, yeah. For you, oh yeah, yeah. Never needed the cameras, never needed the praise. Only thing that I wanted was when you calling my name. Never needed this money.Maybe a little, just so you can look fly, but you make it look so simple. Long as I got you with me, I don't need to stress. Don't need no accolade to tell the world that I'm blessed. Cause baby, you're the best. Come take me as your trophy. Show me off to your friends and look at me when you're lonely. 翻到中午十二点钟，翻嚟我一阵间风骚范咧，仲有一个钟头嘅节目嘅。除咗一阵间咧会有片段人间喺搭伴出现之外咧，十二点钟马上就会有福尔摩 K。今日讲嘅话题咧，同我日常生活好近嘅。 冇错啊，同一啲嘅就系外容会有关嘅吓，咁大家自己都可以留意啦。 Okay， 好，先听十二点新闻报告。 致司機就能夠逃避刑責，強調警方有不同調查技巧、不同設備協助分析，以鎖定犯罪者身份。被問到錄影片段是否會看到涉事司機的容貌，警方重申錄影片段會非常清晰，絕對協助到警方舉證。土耳其災難和應急管理處公布 7.8 級強烈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數增至超過2900人，15000多人受傷，連同鄰國敘利亞大地震已經造成超過4300人罹難，近20000人受傷。土耳其東南部接壤敘利亞邊境地區當地星期一凌晨4時多發生 7.8 級強烈地震，隨後附近地區又發生多次餘震，大地震在土敘兩國多個城市造成嚴重破壞，5600多座建築物被夷為平地，救援人員繼續在瓦礫中搜救。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另外中國東南部的氣壓正在上升，預料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會在晚間抵達廣東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晚上风势清劲，有一两阵微雨。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有薄雾，星期日和星期一较为潮湿和有雾。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401点，升179点，成交金额55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49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44点，升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3.6升6.8，百度集团161.7升20.8，盈富基金21.52升1.6，美团165.2升1.1，阿里巴巴104.9升7，恒生中国企业73.48升9.4，商汤2.97跌8仙，南方恒生科技4.48升8仙6。中国平安57.5升1.45，港交所341.6升4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9.454，瑞士法郎8.467，澳元5.442，加元5.848，新西兰元4.96，欧元系8.4274。每百日元对港元5.93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429。日经平均指数报27700点，升6点。港金报17530蚊，跌咗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2.94美元，卖出187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对出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道，近住翠屏南村啊，就系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道啦，近住翠屏南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而家正常，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方向就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屯门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以及屯门公路由金头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继我话，年龄不是局限。我识得有位养伯，以前做裁缝，揸惯大铰剪，而家就揸铰剪仔学剪纸。仲有班老友记。退咗休开始夹 band 玩音乐，有好多长者成日做义工，生活过得好充实。社会福利处鼓励各位老友记，活到老，精彩到老。 Hello， 大家好，我系李克勤啊。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咧，最紧要系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呢，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阿 Sir， 阿 Sir， 快啲过嚟啊！我有人要帮手啊 ！Help， help， 阿 Sir， help， 阿 Sir， 阿 Sir， 啊！ 喂，我系福尔摩 K， 有咩帮到你 ？K K Sir 你好 ，Morning Sir。 你知唔知呢个节目？我哋今次又嚟做直播啦！哇，即系我自从退咗休之后咧，但系每一个礼拜俾我上嚟做直播，呢、這个心情俾咗我好多能量，令到我咧重回呢一个有个阳光嘅朝气，系咪好期待？ 有冇当年追老婆嗰时嗰啲动力？ 有开始有啲好似 有恋爱嘅感觉， 有恋爱嘅感觉，我一定 最好系 好似追紧女仔咁样，就系等紧呢个礼拜二嘅约会。 讲真噶， 系啊，讲真 的，都话你口花花， 识氹人啊！好啦，今日礼拜咧 ，K K Sir 同我哋讲咧就系家用同雇主个关系。 系啦，冇错。 好，咁啊，其实点解讲呢个咁嘅话题咧？咁啊，其实每一个香港家庭咧，就都少不免请咗个家用姐姐噶啦。 特别系咪屋诶喺香港啊？ 香港尤其是添啊！香港如果你话啊唔俾我哋请家用姐姐，我谂好多家庭出现问题。 因为好多小朋友有小朋友家庭咧，更加需要，因为 父母又要工作咧， 工作 错啦，系啦， 老人家又要照顾咧。 咁其实点样定位？就是、其实我哋而家个个都打紧工啦、嗯，我好啲啊，我退休系嘛，咁你哋做紧嘢啊嘛，你啲系人哋嘅雇员，但系我翻到屋企咧，我人又雇主， 系 啦，咁所以我哋点样平衡雇员同雇主嘅心态呢、這个非常之重要。嗱、嗯，咁我当差嗰三十几年咧，咁其实都做过一啲家用姐姐，其实有好多时候都系一个即系被压迫嘅一群嚟嘅，即系一个雇员嘅身份。点解佢分享一个？小故事就係有個叫蘇聯沙展啦，咁啊嗰日同我講過，老闆，我哋做一單案件咧，人哋嗰個僱嗰個屋企人嚟報警，咁我上到去撳鐘，咁啊工人姐姐開門，跟住咦我話你阿嬸嚟打報警嘅喎咁樣，咁佢阿嬸而家喺呢度啊，咁啊指個 CCTV 喎望住，打開門口條 CCTV， 跟住佢打電話俾呢個報案人就話，喂你係咪你報案？係啊，我而家喺公司，你而家同我拉呢個僱呢、這個我屋企個姐姐啦，我話點解啊？喺電話同佢講，因為咧我喺個 CCTV 上面咧見到佢攞咗我塊餅乾食， 真事嚟㗎， 真事嚟㗎。 系 攞一块饼嗰时要报警。 咁呢个沙展梗系唔睬佢啦。喂，唔好玩啦，系嘛？你即系睇人哋喺 CCTV 监控住每一个一动，你话攞咗块饼干，你话佢偷嚟食，咁到后尾嘅梗系唔同佢做，不了了之。 真系一块饼干， 真系一块饼干。 哇，咁真系好好 我 不合情理。 同埋呢一个主人唔系呢、這个呢、這个雇员， 呢、這个雇主， 呢、這个雇主，对唔住，呢、這个雇主嘅话，其实都好得闲。 系、啊， 你系咪你又会喺度咁样睇住？ 因为我谂好多雇主咧都中意喺屋企装个 CCTV。咁啊，監控住屋企嘅一切啊，各樣嘢。 雖然係，但我以為佢哋 呢樣嘢係有冇可 唔可以噶？ 冇嘅，如果你唔係裝喺廁所冇問題嘅，你裝喺大廳啫，係嘛？你裝喺廁所一定唔得啦。 我以為裝個容易咧，係針對一啲嚴重啲，例如話攞你今年啊開你個銀包嗰啲、嗯，我唔估到原來你偷餅乾佢都列為 有咁嘅情況㗎嚇，真係嘅。因為點解咧？嗱，好簡單，我都聽過我個工人姐姐講翻佢哋朋友嘅故事，就係咧有啲係俾佢食兩餐嘅啫、 哦， 早一餐晚一餐，中間唔俾佢食嘅。 嗯， 咁呢個又情何以堪咧？冇咁佢咪餓住佢咯，咪唯有食。 我又聽過一個 case 咧，就係話佢唔俾佢喺屋企食，就叫佢自己落街食或者買嘢翻嚟食， 都有咁嘅情況。 係咯，但係我就覺得有時呢啲人，即係你將個心比己啊，你叫人哋，你又叫人做嘢做到即即咁樣，跟住食飯啊，你自己病埋食塊麵包點得㗎？ 同埋有一個情況咧，好多時候咧，我都即譬如我去探朋友啊咁成咧，就都見到一啲啊，有啲人咧發覺，哎，個工人姐姐就。理論上我屋企瞓㗎啦，全部都大部分啦咁樣，咁好似咧每一刻都佢做緊嘢。如果你見到個工人姐姐坐咗張凳上面冇嘢做，啊呢個嘢偷懶啦咁樣，咁、 嗯、 其實又擺翻我哋自己喺度啊。我哋有時翻緊工嘅時候坐咗喺度，有時黑眼瞓，唔通俾老細一執執又咁樣嚟又話我咩係嘛？即係始終都係 唔通你又話我係 啦，冇錯。因為香港嘅菲傭姐姐同我哋服務咧個情況好唔同嘅，同外國、嗯、外國咧就有所謂嘅朝九晚五嘅，朝九晚六，夜晚黑你唔好諗住。 有 working hour， 你喺加拿大上面，你唔好谂住用个工人姐姐，夜、晚都用到唔得噶，佢、 哦、 就会走嘅，系、 哦、 嘛，即系会放工。但系香港好特别嘅情况，即系地少人多啦，咁、呢个都唔介意。所以点样保持一个好关系咧？其实系一个嘅技巧。咁、当然啦，佢哋工人姐姐喺香港亦都有啲唔系咁好嘅雇主啦。我又唔会话佢不良。 其实两方面都有啲好或者唔 系， 两面都有，要公平啲咁讲。 冇错啦，即系讲翻我自己经验啦吓。由两个小朋友出世两三岁，我开始请工人姐姐，到而家啊，佢哋大晒啦，咁都系有请工人姐姐。咁呢啲工人姐姐到佢大咗时候咧，同佢关系都好好。咁我好嘅工人姐姐就係話當然啦，佢哋後生過嚟打工，咁養咗之後六年八年到佢哋又賺夠啦，就返去啦，咁就又過。但係呢啲工人姐姐好喎，佢完咗之後同我仲喺 Facebook 啊仲有聯絡㗎喎，咁同埋有一個呢就嚟返到嚟香港去旅遊啊，因為佢後尾嫁咗個人就移民咗去加拿大啦，咁樣返嚟探我都有揾我哋，咁呢啲係好嘅。不過咁講，真係好講運氣。我運氣好咧，就我撞著嘅同我打工嘅工人姐姐都好。 我都試過。 但係咧有一個都好差，我都親自領過嘢啦，係咪？係真係。 你喎、 啊。 因為如果你由細路仔咁細開始到而家咧，你通常你唔會淨係得一個工人姐姐。 冇錯啦。 所以你係好有機會咧，好有。 一定。好呀，冇錯。咁嗰次係點樣老貓少數呢？咁就話說呢，我個仔呢讀緊五六年級啦，兩個仔咁樣。咁有一日呢，呢個工人姐姐係申請嘅。咁佢嚟嘅時候我又唔係話馬後炮喎。佢嚟到嘅時候我都覺得奇奇地怪。啊，點解佢個平時我請個三四個之前嘅佢都一個夾兩個夾咁推嚟。點解呢個菲傭姐姐家用姐姐令令一個旅行一個 手腕袋 嘅手腕袋， 咁少 好少行李。我話啊，咁太太同我講，唔緊要啦，或者佢初嚟報到咧冇乜嘢咧，佢越積越多噶啦。咁啊，到佢走嘅時候兩個夾噶啦。我話唔緊要啦，咁樣。咁好啦，咁啊開始佢嚟到時候，即係個零兩個禮拜咧開始出事啦。咁我就我仔突然間問我：喂，爸爸，你有冇攞過我錢啊？咁樣。我話嚇。 你有咁嘅習慣。 喂，你有冇搞錯啊？喂，你貴庚啊？你小朋友嚟㗎，11、12歲，我點會攞你錢啊？我俾錢你嗰張。佢唔係喎，爸爸，我個銀包裏邊咧成日都唔見錢，因為佢嗰時讀緊小4、小5嘅啫。我話嚇冇理由啊！我話係咪媽咪唔夠錢買餸攞到你嗰啲啊？借住使下先。 我覺得係。係 啦，咁樣咁媽咪又梗話唔係啦。咁我個心裏邊已經突然間有一種不祥嘅感覺，死啦！我話呢啲係有家賊嘅先兆嚟嘅，因為你係專係唔見得少少。 其實得一個啫嘛，自己人唔會偷自己人 嘅。嗰時咧就個心裏邊好唔想面對呢、這個。即 事實， 事實，但係都要解決個問題，係同埋唔係都要有個決定嘅。咁有一日咧，我同嗰兩個仔傾嘅，阿仔， 不如咁啦，我哋星期六今次嚟紧，我哋去一个郊外，朝头早去，夜晚黑翻，希望唔好发生。咁啊，老豆爸爸点做啊？诶，咁我你攞两个银包嚟啊！我话抄低咗佢啲 number 银纸number，二十蚊、十蚊、一百蚊都抄低，咁一录写到张纸度。咁跟住我哋朝头早出街，喂，诶、哎，我哋姐姐，我哋出街啦，咁样啊，夜晚唔翻嚟食夜晚饭，你哋自己时间啦，咁样，咁啊玩玩玩玩，到我哋夜晚十九点零十点钟翻屋企，一翻屋企一开门嘅时候，我两个仔咧一支箭咁飙落间房度，我做乜嘢咧个仔？跟住冇出声啦，咁啊工人姐姐开门俾我哋啊嘛，咁啊差唔多十点，跟住咧我大仔同我细仔翻住一出得嚟， 打 咗 银包 ，yes， 老豆中咗，我系死啦。我真系死啦！即系佢哋唔见得钱， 其实都唔系一件好事啊。 但系细路仔咧就好似钓鱼咁样，佢、 啊、 觉得好似破咗案 啦， 捉到你啦咁、啊、样。 因为啲钱 冇计啦，冇错，唔见咗几每个银包里面都唔见几多钱。 嗯， 咁冇办法啦。咁就跟住叫 处理啊。 咁我都系当时系警察嚟噶嘛，梗系要立即处理啦，系嘛？咁啊叫佢出嚟，喂，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梗噶啦咁样。咁佢梗係唔認啦，一唔認嘅時候，佢反應好誇張嘅。咁佢當日咧，佢即刻喺個地下裏邊碌喺度喊啊，各樣嘢，淨係喺個地下裏邊碌嚟碌去喺我大廳度。我話做乜嘢啊？你碌嚟碌去咁樣。但我碌下碌下個過程裏邊，咦又古怪，點解碌到個梳化底裏邊佢零零舍舍停？ 停咗喺梳化度，系佢碌埋个梳化度， 碌埋个梳化度。咁啊唔紧要，你行翻出嚟先，咁啊叫太太睇住佢啦咁样。咁跟住我就再睇个梳化底，就见咗一卷钱。 嗱，我谂咧，当时佢就谂住喺个碌嘅过程掉咗去个梳化底，跟住话你自己跌咗梳化底之嘛， 咁 系啊，卷起咗，卷起咗之后咧， 佢唔系一早谂定嘅咧，佢急财冇咁快。 其实因为嗰日星期六，咁佢星期日咧佢就放假嘅，佢呢啲钱就拎走啦。 哦，所以佢袋喺身， 系啦，佢袋喺身噶嘛，系啦，咁你一定会收起身噶嘛，点会收起身啫？咁佢就爱嚟啊，我哋叫做即系将啲咁嘅证物抌低咗佢啦，咁样好，但系边个揾到啦？咁冇啦，咁样人赃并获， 人赃并获系啊， 唯有报警啦。咁所以嗰件事对我嚟讲都系一个打击，因为我自问系一个好嘅雇主嚟，但系无论你个雇主点样。对个个雇员好都好啦，都可能有机会俾个雇员出卖你，因为尤其是佢日喺我屋企，我屋企里边冇人嘅， 系啊， 爸爸妈妈翻工，两个小朋友就读紧小学，翻学，成间屋企系靠你，但系你可以违反咗 我。我想问一样嘢，嗱，成日咧有人教一句说话叫钱多露眼啊嘛，财多露眼啊嘛，系唔系因为你耐唔耐喺佢面前拎过个银包出嚟数过钱，又摆翻个柜桶，呢一样嘢其实都系一个诱因嚟，即系佢本来唔知嗰度有钱攞嘅，原来佢摆阿 K 嘅时候摆银包喺个柜桶，佢唔 check。 嗱，我又唔好同意， 但都唔代表你要， 我又唔冇错啦，我唔好同意你咁讲喎。你金铺里边够啲金捞啊，黄金喺度，唔通你哎呀藏不好露眼，我又抢，唔啱噶嘛。人系要记住呢个守法精神啊嘛，同埋咧喺我间屋里边，我已经当你系一个。 家人 一樣， 家人嚟噶嘛？我點解要鬼鬼祟祟背住你嚟數錢啫？唔需要啊！仲有一啲我哋銀頭周圍擺嘅啦，使乜要咁緊張啫？如果你反而你覺得你越緊張，你越係收埋啲嘢嘅，你餅乾都鎖喺個櫃裏邊嘅，死啦！唔好玩啦，係嘛？佢係你屋企，佢你不得嗰個家用姐姐喺你屋企住。你都唔可能，你就要信得过佢噶啦嘛？呢个系交个心出嚟啊嘛！我嘅睇法系咁样，系嘛？ 咁如果系咁，我哋应该要点样嘅？即系嗰个关系系，正如你所讲噶啦，我觉得除咗你话即系嗰啲财物之外嘅话，其实有时我觉得身体嘅接触都系一个 冇错，亦都有啲嘅。嗱，好啦，我就问一个问题，究竟拣咗家用姐姐，你拣个后生定系拣个老，拣个靓定系拣个丑？ 老同丑 系咪？ 有时唔系嘅，系睇佢嘅经验咯。譬如佢以前试过凑仔啊，煮饭啊。 你系用一个嗱，我系雇主嘅身份去请个雇员啊嘛，你都系想个雇员帮到你。 唔使理佢样。 佢嗰个靓与唔靓，后生与唔后生，关乜嘢事啫？所以你选择唔系一样嘢。 嗱，我之间唔系咁讲啦。 唔系点讲咧？ 唔系真系噶，我哋自己姊妹淘，大家都会喺度倾嘅。若果你话真系咧，屋企有个老公系唔系真系嘅？你哇，你感觉上你会觉得我侄 侄佢个女请过唔好咁后生， 咁讲啦， 咁后生， 咁讲 唔好咁靓， 唔会嘅。你哋一个好错嘅， 对自己好冇信心。 点会啫？点会对自己冇女士们？点会对自己冇信心啊？嗰个系你个 husband 嚟噶嘛？你个 husband 梗系最爱系太太噶啦，点会最爱个笨妹嘅？ 但系 外佣啫。 但系如果佢有得揀嘅，佢唔會擺條魚喺屋企等只貓睇佢食唔食。 唔會，呢啲係考驗嚟噶嘛，係嘛？我覺得係考驗。仲有啊，一個要工作嘅男士，佢 喺屋企嘅時間咁短，佢出去出面，佢有咁多個女同事，個個都係著到靚靚咁翻工，嗰種嘅引誘咪仲大？點解你會驚一個擺喺屋企著到普普通通？便装嘅一个家用姐姐，个引诱会大过佢翻工嘅时候， 就系因为佢着便装啊嘛，好似便装好薄嘅大佬，仲透透地噶， 你嗰啲便装唔会透噶嘛，你搞错咗，便装不等于睡衣啊，你 佢系咁， 佢可能系咁样， 但系佢冲完凉嗰啲香味， 你系咪叫佢家用姐姐着睡衣咁出嚟？ 我觉得真系好惊。 唔惊嘅，其实唔惊，其实唔惊，真系唔惊。 咁如果系喺呢一方面嘅话，我哋就应该要点样去注意一下咧？即系点样先至系叫做嘅就系，即系尊重大家可以系。 衣着上面一定要尊重啦，即系我哋系喺屋企里面嘅衣着，你唔需要着到花枝招展啊，又唔需要着到好暴露。 即系作为雇主，都系啦。 咁你我哋喺屋企里边，你唔会。我首先我冇 T bag 啊，你又我又唔知啊吓咁样。 唔系佢茶包啫，茶包 T bag， T bag 就朝朝冲添啦， 就唔系你。你着上身嗰啲 T bag 系茶包嘅 T bag， 我都系嗰句，即系你要信任屋企嘅雇你个老公系嘛？我嗱讲真，家用姐姐喺香港讲数以十万计，系啦，出现过嗰、那个爸爸或者嗰、那个告雇主去非礼个家用姐姐个次数。相對係好低嘅，我唔係話冇發生啊，我唔係話冇發生啊，等於我哋請個僱員，個僱員收銀好穿你櫃桶嘅偷你錢嘅，亦都發生過。但係我哋係會唔會因為咁樣就唔請呢個收銀員咧？唔會噶嘛，係咪？係佢違反誠信啊嘛，違反誠信嘅有機會係僱主，亦都有機會係僱員嘛，大家機會均等啊嘛，所以我哋要點樣？平衡個僱主同僱員嘅關係，只不過家用姐姐呢個僱主同僱員關係裏面咧，佢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就喺、是、你屋企裏面生活二十四小時，每一日都要24小時。 同埋佢照顧你嘅小朋友， 冇錯。係，如果你都唔信佢嘅，佢點會照顧得好你個小朋友咧？係嘛？呢個就係一個問題啊！ 如果你對佢唔好嘅，你點知佢點樣對翻你小朋友咧？ 冇錯， 大家都要交個心出嚟， 交個心出嚟噶，咁先至係做一個好嘅僱主。咁同埋亦都係你。你要求個僱員去忠於你嘅個合約嘅僱員合約嘅，咁先至有一講啊嘛。 大家都應該尊重個合約，係咪？即係你點樣對佢，或者佢點樣對你，都係應該互相信任。 冇錯啦，冇錯啦， 係非常之好啊！今日嚇，好多謝 K K Sir。 好。 哇！呢個故仔真係，真係講老貓燒須， 碌地沙的姐姐， 計你嗰個咩蛇咬都冇之外嘅話，有老貓燒須嘅故事。多謝 K 先生，多謝曬。 華燈照大樓，努力仍照舊，抬得太內疚，最後唯有。街灯见人奋斗，总要占优，照耀过大城市足够。向上爬，家有义，家有够。当身体虚脱，谁还有？心境像全情感受，躺下来松口气，不需颤抖。未了怨又下个掌手，一个人牵挂时牵挂，在放下时放下。心态随心意，要顺流要逆流也易，只要能洒脱时洒脱，在脆弱时脆弱。很坚强的灯，怎坚持终须停一次。照地球，照亮全宇宙。垂低了额头，脚下云游。 常离蝴蝶季节性最旧，着了帐和一双双配偶，双手不占有，方可拥有。这念头不想更想通透，得不到想要仍然有，所得到仍然丰厚，更自由，不考究怎么去走，等抛不比较，天边的星宿，走出了荆棘场，百亿回响，冲得破四面墙，放大思想，一个人牵挂时牵挂，在放下时放下，心态随心意，要顺流要逆流也易，只要能坚决时坚决，在脆弱时脆弱，很坚强的灯，很坚持，很光明一致。 日出时阳街灯暗垂，十二点半先听新闻报告，翻翻嚟继续有片段人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与内地寻日起全面通关，处理行政长官陈国基话，一直有同内地商讨可唔可以优化甚至系取消入境内地要填健康申报表嘅安排，但暂时未敢话几时可以做到。喺取消有关安排之前，本港可以提供配套。例如派人在口岸協助過關人士填寫。陳國基出席行政會議之前說，明白過境人士要填健康申報表，尤其要用智能電話，對長者不太方便，局方派很多人在口岸協助，以免出現排隊人龍。被問到香園圍蓮塘口岸昨日使用人次較少，陳國基說，作為入境處前處長，見證很多口岸開通，口岸開通初期使用人數會較少，之後慢慢增加。酒店業主聯會經理陳煥然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剛過去的農曆新年，在尖沙咀、旺角和銅鑼灣等旅遊區，酒店的入住率達到八成或者以上，但非旅遊區的酒店入住率就跟之前差不多。陳煥然相信組團方面仍然需要時間，預計下一個長假期即是五一假期，酒店入住率有機會升到七至八成，而酒店房價上調的空間不太大。他又說，業界人手較疫情前減少四分一，期望政府在招聘上協助業界。香港馬拉松在星期日會舉行，大約三萬七千人報名參加。田径总会行政总监伍于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根据最新预测，星期日的气温介乎19至23度，相对湿度是 75% 到 95%， 较为和暖潮湿，令跑手散热会比较辛苦，建议参赛者尤其新手要留力，不要在头段消耗太多，并且留意身体状况，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慢行或者停低，如果不舒服就向工作人员求助。伍于豪又建议，若果对新冠病毒呈阳性不要参加，可以凭医生证明向大会申请退款。他说赛事环境空旷，感染的风险较低。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晚上风势清劲，有一两阵微雨。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和有薄雾，星期日和星期一较为潮湿和有雾。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99点，升177点，总成交金额558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9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44点，升32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83.4，升6.6；百度集团161.2，升20.3。盈富基金21.52，升1.6；美团165.1，升1蚊；阿里巴巴104.9，升0.7；恒生中国企业73.44，升9毫；上趟2.98，跌2仙；南方恒生科技4.47.8，升8.4；中国平安57.4，升1.35。港交所341.4，升3.8。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8，日元132.28，瑞士法郎0.927，加元1.343，人民幣6.785，英鎊對美元1.205，歐元對美元1.074，澳元對美元0.694，新西蘭元對美元0.632。日经平均指数报27679点，跌14点。港金报1753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2.49美元，卖出187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金曲包括 《Take a Breath》，作曲冯允谦 ，T 妈，作词 Oscar 冯允谦，主唱冯允谦。Take a breath, cause we wanna feel brand new. 迪迪金，作曲徐浩，作词黄伟文，主唱 CY 陈宗泽。 磨恨了吧，一起笑过烟花，并互相握上最灿烂那伤疤。 海边的阿豪，作曲洪家豪，作词钟雪，主唱洪家豪。 愁云密布就走啊走啊，伴你到家。推你逼你别记住啊啊，请松松解苦困。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8号。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 国剧夜场，破冰行动。两代缉毒警察，为求真相，不惜深入苦穴，与罪犯搏刑，撕开地下毒网。 根据真实毒案改编，黄景瑜、吴刚、任达华领衔主演。 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星期一至五晚上9:30， 港台电视31。 2021年吸烟公众卫生修订条例已经实施。任何人不得进口、推广、制造、售卖或为商业目的而管有另类吸烟产品，包括电子烟、加热烟产品和草本烟。违例的最高刑罚是监禁6个月和罚款50,000元。详情请浏览 www.taco.gov.hk。 你们好啊，我是胡峰。怎样做一个快活人？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健康。怎样才可以健康呢？我的心得就是多些行路，扭下拧下揈下脚揈下手，那就 OK 的了。如果行动不方便的呢，只是呢动下手，那就 OK、啊、可以令到自己健康的，千祈不要懒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自觉觅理想，旧同学换十年未见谁有美满人生分享，困惑里未发现我大致方向，或想能将岁末疑惑奔向美好前程万里，开心一仗，何时我会有我天空，遥遥望着浩瀚星空，竭力去走，昼夜去想，散落于这个城市没有印象，回头看看发觉日月蹉跎，眨眨眼就流过，我愿我在跌撞里或有谁明白我，伴我唱和飘透，这半生也都寄生于这星球，向世界呼求，祈求再不及我，亦有我壮丽宇宙。何时我会有我天空？遥遥望着浩瀚星空，竭力去走，昼夜去想，散落于这个城市没有印象，世间各位也都独自飞翔。浩瀚星空，岁月会讲，某日会懂，人生只那转意见，梦想在邂逅，每天倒数勇敢练习拥抱，流泪谁会医好，我愿我在跌宕里亦有谁陪伴我，翩翩起舞。 肥妹大战机械兽， 全香港靓女多啊！咩话？你讲香港靓女多啊？咁大概会点嘅情形？我望你形容下，指点我。 喂，肥妹， 咩啊？ 坐车嚟坐车啦！唱乜鬼嘅歌啫？ 衰佬、啊，唱歌关你鬼事咩？你开车开车咯。 咁你唱得难听就关我事啊！吓，只要你收声，唔系你自己落车。 唔该，我有落，唔该。 哎呀，你真系当坐紧的士啊？而家 啊？咩咁啊？点？咁啊，最多俾翻车钱你咯，真衰人嚟噶、 哎。喂，你又坐爆我条车胎？ 哇，咩事、啊？唔好话你条车胎撞而坐爆。 哎呀，肥妹啊，知你都坐爆我飞车胎。 咩啊？ 你真系咁肥啊！如果唔系，点会发生咁嘅事啊？今个月第三条啦，赔钱。 你个衰公好嘢啊！你记唔记得你追我嗰阵嘛？又话中意好肉地啊，够肉感啊，又话我有啊，我福气啊，咁样啊，依家结咗婚半年啫嘛，你嫌我肥？ 咩啊？ 你好嘢，我自己行路翻屋企。 喂、啊，又系扎扎带你走出去，翻嚟啊，肥婆。 喂，阿肥冇喺饭啊，呢一切咗做咩咁耐？搞咩啊？ 老公啊， 咩啊？ 我有啲嘢想讲俾你知啊，不过你听完我咧唔好嬲喎。 你又搞边科啊？ 我觉得咧，依家啲装修啊真系好渣。 入正题啦，你兜嚟兜去，你系咪又坐烂啲嘢、整烂啲嘢、踩烂啲嘢、揸烂啲嘢啊？ 我唔关我事噶，诶，装修同埋啲料咧真系好渣，我啱啱又坐爆咗个马桶啊！啊嗱咁噶，我谂住补救嘅。 你点补救啊？ 我想俾嗰啲 OK 胶咧黐实佢啦，点知而家啲 OK 胶因为我好渣，黐唔实啊！ 唉，马桶都坐烂，唔收平，你激死我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喂，唔该，我想搵人帮我减肥。 哇，减肥啱啦，我哋丰丰减肥健美中心开新单，嗱，依度好多健身教练俾你拣嘅。 都系噶，有冇着数噶？ 有啊，二人同行系一人收费，三人同行系一人收费。 但系我得一个 啫。哇，咁啊最啱啦，一个人都系一人收费。阿靓姐你好彩啦，我哋丰丰减肥健美塑形瘦身健美中心为咗呢个新春大酬宾咧，特别派啲减肥专员陪你一齐减啊！大家请热烈嘅掌声欢迎我哋公司嘅靓仔 Jaden。 Yo， 大家好，我个名叫做 Jaden， 小姐，你点称呼啊？ 你好 ，Jaden， 我叫吴秀平。 我咧就负责陪你减肥嘅，我就系你嘅私人专上导师。 哇，个名好劲喎，私人专上导师啊，好似好威咁啊！ 嘿，点知威啊？又有私隐，又够贴身。 系咯，唔好嗌埋你啊，我嚟啊！ 喂，吴小姐，请你放心，交个 body 俾我。 body 即系我同我妈生细佬啊。 冇错，即系我 Jaden 啊。 我哋系。 减肥孖宝， 使乜惊啊？我系大妈， 我系细妈， 我哋系你最信得过嘅 减肥孖宝。 哇！经过两个咧， 你冇事啊嘛？ 几万步， 小心捉亲啊！ 小心捉亲啊！哇！杀你啊 ！Yeah！吴小姐，请问你减肥的目标是什么呢？ 咁其实呢，我以前又靓又正又索啦，人见人爱，车见车载噶。我有个名字的，我叫做修茂平靓姐。 咦？唔怪得知你咁熟口面啦，我认得你啦。 咩？ 你就系修茂平上村街市菜档卖粉角嘅哥姐。 唔大声啊！我嗌我老公啊，我系跑马地成人都有做中学毕业噶。 名校 有冇听过你咁话？ 梗有啦， 好难入噶。 系啊，仲有另外嗰两间添，系。放心啦，你嚟揾得我哋，即系话你系一个追求完美嘅人，系咪？我哋减肥孖宝 为咗你，即刻出动我哋公司，专为尊贵客人而设嘅秘密武器。 讲咁多嘢，咁即系咩啊？ 最新款嘅噔噔 AI 人工智能机械兽。 哇，机械兽好似好劲咁啊！ 梗系劲啦，嗱，听嘢啦，我哋公司咧会用机械兽帮你减肥瘦身，令你回复你失去咗好耐嘅青春同埋美丽 减肥孖宝专为爱美人士而研发的 AI 人工智能机械兽，功能齐备，可以美颜 P 图。吴小姐，你过嚟试下，率先睇下我哋帮你减完肥的靓样。 哇，好好啊，睇过，哇， 系咪好靓咧？有前有后啊， 有埋左有埋右啊。喂，唔系、啊，讲真，望落少少，我真系惊我爱上咗你、啊，吴小姐。 氹到人哋个心肝真系卜卜咁跳啊！系咪真噶？ 梗系得啦，梗系真啦！依家日本啊拍 First Class 个最红嗰个 Konnichiwa 都系我哋帮佢减嘅啫嘛。 冇错啦，做一套一套咁啊！嗱，拍完嗰个 First A 啦，之后又话拍个 First Name 啦，你话劲唔劲先？ 劲啊！我冇睇过呢啲嘢啊。不过咧，唔知道我减完之后嘅话，有冇人会揾我拍日剧噶？ 放心啦，我哋同嗰个日本大妈神嘅关系好好嘅。如果你真系想拍日剧，我哋公司可以安排。我哋知道咧，佢哋准备拍一套亿万制作嘅。First of all， first of all， 冇错。 我讲完之后，要令我老公眼前一亮，我要重锤出击。 好啦， 肥妹大战机械兽，嚟啦 ！One two three four， two two three four， three two three four。 喂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唔好俾佢停啊！好力，喂，出多啲力啊，加油！ Jaden 啊，我会努力噶 ，One two three four， 加油！ 喂阿哥，估唔到个傻婆咧，真系顺晒我哋、啊。 唉，你一睇佢嘅衰样就知佢傻噶啦，梗系略到一笔啦。 哇，金铺，我仲发个猪头。喂，唔收兵，唔好偷懒啊！嚟，走嚟，咁啊，一、二、三、四、五、六、七。 各位观众，我吴守平一定会回复沙龙24、36嘅身材嘅。帅公，你见到我回复少女嘅身材嘅，你一定会后悔。 喂，吴守平，你喺度咦吟吟做乜嘢啊？快啲甩俾力啊！嚟啊 ！One, two, three, four, two, three, four, two, three, four， 死咬都唔停啊！ 喂，阿肥妹，你做咩？好似死尸咁摊喺树，好攰咩？吓， 冇啊， 吓， 我冇嘢， 冇嘢，担埋嚟啊！成个人借晒，攞廿年咁啊！你不如嚟啊！ 我冇嘢，我可能有啲感冒， 感冒， 我眼瞓。 喂，肥妹，你呃我唔到，你系咪真系冇嘢先？ 老公、啊，我，你爱我做乜嘢？ 我嗌你肥妹咯，我不嬲都叫你肥妹噶啦。 咁你唔觉得我瘦咗咩？ 瘦？觉啊！你而家呢排瘦到成条藤咁啊！ 都瘦到见骨啊！你睇我，系啊 系啊，听骨都见埋。 咁点解你仲叫我肥妹、啊？ 喂，阿吴秀平啊，由我识你第一日，我都系咁叫下，都唔识改其他口啦。 点解啊？ 嗰阵时我未追到你，我惊其他人会追你啊嘛，我咪专登佢哋面前话好肥噶，好肥啊，叫你肥妹咯。其实你边肥啫，我就肥啦。嗱，我200磅，我系肥佬啊真。 你个衰人，你咁样整蛊我啊？乜点解我有成个坐爆你嗰条嗰啲车胎啊？咁样又坐烂个厕所。 坐爆我嗰条车胎？你点知坐爆我嗰条啊？你坐爆三条啊？唔系，其实我讲少啫。嗰啲车胎啊、厕所系我坐爆嘅。车胎爆我嗰边啊，傻妹，唔系你嗰边，系我坐爆噶。 我俾嗰对咩减肥孖宝氹到老豆啊！ 边个孖减肥孖宝氹你咩啊？氹你咩啊？ 两兄弟嚟噶，佢氹我咧用咗咧 八万几蚊 啊！参加咗一个叫做肥妹大战机械兽嘅瘦身疗程啊！ 个疗程系点噶？ 佢日日咧叫我对住嗰啲咧甩头甩骨嗰啲咁啊烂鬼机械人啊，系咁好大声咁样嗌到 1, 2, 3, 4, 2, 2, 3, 4, 2, 3, 4, 2, 3, 4, 2, 3, 4, 2, 3, 4, 2, 3, 4, 2, 3, 4, 2, 3, 4, 2, 3, 4, 2, 3, 4, 2, 3, 4, 2, 3, 4, 2, 3, 4, 2, 3, 4, 2, 3, 4, 2, 3, 4, 2, 3, 4, 2, 3, 4, 2, 3, 4, 2, 3, 4, 2, 3, 4, 2, 3, 4, 2, 3, 4, 2, 3, 4, 2, 3, 4, 2, 3, 4, 2, 3, 4, 2, 3, 4, 2, 3, 4, 2, 3, 4, 2, 3, 4, 2, 3, 4, 2, 3, 4, 2, 3, 4, 2, 3, 4, 2, 3, 4, 2, 3, 4, 2, 3, 4, 2, 3, 4, 2, 3, 4, 2, 3, 4, 噶嘛，用啲力，用啲力噶。 老婆，你啲咁蠢噶，大喇喇八万，点解俾人屈咗？ 其实唔止八万。 点解仲唔止八万啊？ 因为咧，佢哋要学我学化妆。 学化妆？ 啊，仲要拍咗一辑相。 拍辑相？ 佢话要去日本嗰度拍日剧。 你拍日剧拍咩日剧啊 ？First of all 啦 ，First of all。 系啊，起初就话拍呢个阿信的故事 2.0 啊，所以咧佢话我要拖地， 帮佢拖地太过分啦。 啊，仲有啊，跟住话咧要拍多套嘅笨拙的美食家， 笨拙嘅美食家 系啊，孤独的美食家之后嘅第二集咯，啊、所以咧要日日叫我煮饭俾佢哋食。 煮饭咁有冇叫你拍咸片啊？ 就系衰佢冇 啊，咁都好啲。 所以佢叫我做 keep fit 啲。 讲咩啊？参加咩啊？ 再参加另外一个咩市区重建计划？ 市区重建 骑楼重建先， 你嘅骑楼要重建？嘿，太过分啦！呃我老婆啦，我要佢哋双倍奉还。 先生欢迎你啊，请问揾边位啊？ 我想揾减肥孖宝，边位系孖宝先生啊？帮我减肥 得？等阵啊， 嗯， 大佬，水鱼又紧埋嚟。准备收网 offer， 收到啊！即刻出嚟啊！靓仔，有咩帮到你咧？ 我嚟减肥，有咩套餐，有咩优惠，你介绍下， 有我哋 减肥孖宝，好过去进补。 靓仔，你嚟得真系好合适啊！嗱，我哋公司咧啱啱有个最新嘅新春 promotion， 凡系第一次嚟参加瘦身咧，即刻送你美人减肥培训。靓仔，有美人培训？ 培训？明啊，唔明。 喂，靓仔，咁都唔明仲要问？你系咪男人嚟嘅先啊？ 美人培训啊，即系 one two a three four two two a three four two two a four four， 跟住就 four two three four 咁。 冇错啦，嗱， 我同美人 four two three four 啊， 梗系啦，嗱，而家全套咧好抵嘅咋，188,000一次过俾晒，即刻送你丰收印花，做瑞瑞啊，珍藏闪卡啦，你快唔快先？ 丰收印花。 系啊，丰收印花嗱，三种口味俾你拣啦，有豆腐花、西兰花同埋盐味花。 豆腐花味凌晨安眠，仲可以去湿。至于其他花味嘅功效，等你参加咗，我哋再话俾你听。 18万同美人有西兰花， 18万8啊！ 哦，同阿美人西兰花味嘅美人，我未试过啊！好啦好啦，忍一世咪一世，我要西兰花味嘅美人啦，唔该。 Come on， 系咪冇食饭啊？系咪要闹啊？系咪要我劳气啊？ Sorry， 1234，1234，3234，阿妈宝哥啊，我依家做到冇晒力，几时有西兰花美人培训啊？ 系啊、哎，你收声啊，专心减肥，唔好嘈啊！ 唔系咧，真系想知道个美人几时出嚟啊？ 吓，先生，我哋讲过系有美人培训计划吓。不过冇讲明系美女陪 吓、啊，美人唔系美女咩？咁有咩分别啊？美人同美女、啊、 分别就大啦，因为你而家咧系样享用紧我哋公司嘅美人培训咯。 得、啊、你两个陪我啫，你系美人咩？唔系啩？ 嗱、啊，你擘大只眼睇清楚，我啊 come from America， 我就系 American 美国人，简称咩啊？美人，我而家咪培训紧你咯，唔好嘈啦，嚟啊，快啲做嘢。咁啊， 我都上咗佢当， 想同我哋。 减肥孖宝豆，你哋未够班啊！ 先生嘅你，我系面太长先生，你自日本，你仲个卡片。 哦，面太长先生，日本人。 冇错，我系日本最红嘅日剧巨子，认唔认得我嘅呢？ 认得，有咩帮到你啊？ 诶，有朋友介绍你话你哋减肥马步奇啊，好多仔仔女女俾你哋操到好飞，我想揾佢哋拍日剧嘅呢，唔知你哋对呢个 brother 有冇兴趣嘅呢？ 梗系有兴趣啦，有就我想问我哋点样合作啊？嚟啊，过嚟慢慢倾下。 好简单，我出钱，你哋出人，我要一男一。女最尊为佢哋，一定系日本人，多多钱我都俾得起。个 budget 大约8000万， 8000万， 啱啊啱啊！我哋公司有一 plan 好啱你用啊！嗱，睇下我电话嗱，佢哋啊，啱啱啊，哇， 佢哋 靓仔又靓女啊， 即系我中意，听日叫埋佢哋一齐倾条件 ，OK？ OK。 减肥乜宝，千祈咪走宝。 两位呢、這个真系大好机会，我包你哋一炮而。 梗系唔抛啊 ，sorry 冇兴趣啊。 我冇啊。 系啊，唔抛、啊。 两位大好财路啊，冇理由白白错失噶嘛。嗱，不过首要条件咧，你哋要扮日本人。哦、 真系包你哋有着数噶啦，一齐见嗰个日本客，嗱，你每讲一句日文咧。 哦 1000蚊 吓，港币1000蚊日文先，日 币 先。 诶，安我 港币啊，香港多啦。 你俾1000我先咯，我讲俾你听咯。 依系1000啊。 哦哦，多谢多谢。 诶，咁你头先讲咩话？ 哦 ，konnichiwa， 我见你 desko。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我 大家补啊。 哦，我要泡入 去。你哋， 我要。 马宝哥，点啊？安排好未啊？ 我安排好晒啦，就系呢两位啦。 耶，大杂烩啊！阿达达啊，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 我呢个乜乜乜乜乜乜乜乜乜乜6000蚊，我讲咗6句哦。 系啊，咁都得10句。 喂，我话明要日本人嘅 呢？嗱，其实咧，阿面长先生啊，佢哋咧。其实是移民咗嚟香港嘅日本人。 哎呀 ，OK 啦 ，OK 啦，佢哋讲啲日文都好正宗。 真系个。 OK， 睇到两位，我有晒屯门计划减肥孖宝。 系。 我对你哋嘅 AI 人工智能嘅机械兽好有兴趣，我想拍到肥仔肥妹大战减肥孖宝。 哦。 sorry， 应该系大战机械兽。 哇，正咯、 啊。啊，不过你哋个机械兽一个月内一定要 upgrade 吓、啊，要识好多高难度嘅动作。 喂，大佬啊！我边度 upgrade 啊？ 诶、可以揾我老友机械人个10万应该冇问题。 20万 咁抵啊？喂，佢8000万 budget 喎，廿。 O K， 俾埋两个男女主角嘅编酬，照我意思俾。 即系几多啊？即系几多啊？ 100万。 100万。 嗯，每位100万。 哇，发达啦！ 哇，因为多谢多谢，饮杯饮杯，多谢晒你，我哋终于战胜机械人啦！ 喂。能够帮你哋揾翻啲钱，我都觉得好 happy 啊！ 系啊、哎，你又话有啲咩好介绍咩嚟噶？睇下我同我老公帮唔帮到你手喎、 啊。系一定帮到啊！我老婆啊，早几日啊去咗参加一个咩减肥肥又高高高，又系俾人氹咗30几万啊，所以想揾你哋帮手啊！ 收到，有减肥双杀，干净唔邋遢， 出发 ，yes。 一於百